已获得143票赞成，俄罗斯、叙利亚、北韩、北俄罗斯和尼加拉瓜五个国家反对，中国和印度等35个国家弃权。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里齐亚说，投票结果表明俄罗斯无法恐吓世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投票之前敦促所有国家发出世界不会容忍以武力夺取邻国土地的信号。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列边贾说，决议被政治化，可能破坏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的努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投弃权票是因为认为决议不会有帮助，联大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有利局势缓和、早日对话和推动政治解决。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至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西部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10点，跌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7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9，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币7.178。英镑兑美元1.11，欧元兑美元0.971，澳元兑美元0.6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51美元，卖出167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李家超， 大家睇到系我哋行咗0+3，啊，见到有好嘅效果咧，有好多人都希望我哋更加放宽，甚至有啲即刻喺。0+3實行之後咧，係幾日就要提及0+0。我係實施0+3嘅時候咧，都提及咧，我哋要留意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嘅，而亦都睇到咧，因為我哋0+3多咗人去外地，又或者外地嘅人嚟咗香港多咗，而導致咧，我哋好可能咧係帶入一啲新嘅不同嘅病毒株翻嚟咧，呢一個要留意住。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即刻睇睇几多点啊？早上嘅6:10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呢个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陪伴咗我哋几日啦。啊，今日都已经嚟到10月13日，同我哋9月18日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天气方面都系干燥噶啦，吓咁啊，干燥即系代表咩啊？干燥即系唔会落雨咯，落雨就唔会干燥。所以今日嘅天气咧，都应该系爽爽地嘅。咁希望大家就继续乘住呢个爽天气咧，就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吓。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同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嘅，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热嘅时间咧，你唔觉嘅，唔觉咩咧？天气热嘅时间咧，你可能好多嘢都想放慢啲嚟做，因为个人兴合合。天气凉嘅时间咧，你又感觉得到啦。咁啊，得到咩咧？就系你啲工作咧，就想我自己啦，快快手做下佢。咁一嚟个人啊，副解又喐紧啦。咁啊，而且咧，即系充满住一种热力嘅澎湃咧，其实先至系可以顺便感染埋身边嘅人啦。我自己咧都好唔中意咧，就系、是、死气沉沉嘅感觉嘅。咁啊，一有啲咩就梗系开心心做晒佢啦。呢、這个亦都系我做人嘅宗旨嚟嘅。咁啊，唔想去到有太多嘅顾虑。咁啊，其实工作同埋学习亦都系一样嘅。咁所有嘢咧，即系如果你话用一个字去到形容嘅系咩咧？快，功夫都有讲一句为快不破啊嘛，系咪？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啊，梗系快快手做晒啲嘢啦。我同埋咧，成日都有个做嘢嘅宗旨嘅，就系咩咧？时间咧就自己嘅。我亦都系咁样教啲自己小朋友，时间过咗咧，好特别嘅。咁啊，钱你冇咁，你可以去赚钱啦；肚饿咁，你又搵饭食啦。咁样你成绩唔好嘅，你又读翻书啦；工作唔够热诚嘅，你又俾心机啦。唯独是时间咧，好多时候你真系觉得喂过咗，你捞唔翻嘅。嗰啲咧捞唔翻嘅嘢咧，我就称之为咧系非常之宝贵、珍贵嘅嘢嚟嘅。咁所以咧，时间对我嚟讲，我就悭得一分得一秒。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呢度悭完之后咧，咁啊喺第二度可以俾自己叹咗又好，时间会自己过噶，唔使冇得话你想快啲过定慢啲过，时间佢会自己过嘅。咁所以你悭咗啲时间咧，可以俾翻自己安排得好啲。安排好啲之后咧，可以俾自己 hea 啊，做下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查下都喺度抌嘅，慢手慢脚嘅话咧，咁啊真系令到自己就越嚟越少时间咧，去到做自己喜欢做嘅事情。所以咧，总结一下啦，就系尽快去到处理咗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咁你就可以有腾出更加多嘅时间。记住啊，快快手做完嘢，赚咗嘅时间咧系属于自己噶，充满热诚。充满热力去到处理今天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任务。 只歌歌咧不断唱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热力接拍乌云吧，二十四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嘅，陈星唱嘅一首音乐作品。早晨嘅时间六点十八分啊，正式开始今天早晨嘅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智慧城市的发展呢就真係非常之厉害啦。在我哋嘅生活入面到底有几多少已经用咗智慧城市嘅科技呢？好明显啦，就係、譬如驾驶者嘅地图，即係你行车地图啊，点样为你编定路线，呢啲都已经係智慧城市嘅表现。今年的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主题就包括数码业务、政府与基础设施、智慧生活及交通出行。当中焦点之一的就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即是资科办设置的一个智慧政府展馆。展馆就将会展出多项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智慧城市科技方案，等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智慧城市和创新科技为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的好处呢。这个叫做国际资讯科技博览2022在10月13号至到16号在会展那里就举行的。资科办将会设置一个叫做智慧香港为主题的智慧政府展馆。对焦呢就是譬如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政府、智慧机场、智慧乡村、善用创新科技应对2019冠状病毒等等七个的范畴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望一望，因为当中也都譬如讲到一些譬如 交通数据分析系统啊，这个就是资科办联同运输署就合作去到开发的，利用大数据 Big Data 分析实时和过往交通和天气的数据，并且利用机械去到学习就提供即时一些譬如预测未来90分钟之内那个道路的车速啊和行车时间，等市民可以预先规划一下你的行程，避开就是重要繁忙的路段。啊，呢啲都非常之好啊！仲有啲譬如智慧生活啊，呢啲都可以有机会可以同听众一齐咧，又再讲下入边更加细节嘅一啲事情啊。例如我哋而家用紧譬如交税好多系统咧，譬如智方便等等啦，医健通啊，呢啲都系智慧城市嘅表现嚟嘅啊。仲有智能水表系统都系由水务署开发嘅，咁安装咗智能水表同埋相关嘅基础设施咧，咁大家就可以自动读标，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我哋嗰个嘅数据。用水量的数据，我本身都是一个喜欢用新科技的人，所以我就更加喜欢就是这类型的新科技配合了我们的生活之后，令到我们人类，令到我们香港市民的生活得到大大的提高。外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早晨嘅时间6:22，十分 moment， 太科学唔会太科学嘅，用喺生活上边咪得咯。 我没有办法领悟，直觉的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研究离不开屏幕。见的情绪幸福，你越来越投入，内心却越来越荒芜。不怕万箭，只羡才算是骗。明明讨厌，却留下爱你的眼。心灵在虚，疲惫，只剩碎片。越是了解，越是无解。 Yeah。 掌握时间嚟到朝头早嘅六点二十四分啦，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干燥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世界上面咧，的而且确咧系各色其色噶，有各种唔同嘅面相。好多人好容易咧就会将个焦点放咗喺自己身上边，又认为自己系高人一等。其实这个世界的而且确是太大，所谓的世面只不过可能是其中世界上面的其中一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以为自己见到这一面就等于全世界、啊、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很容易出错，甚至乎是出丑的了。我们更加应该走向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看看这个世界是如此巨大。其实在那些见过世面的人眼底里，很多人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井底之蛙。望落去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明白到这帮人连自己的无知都不明白，还在沾沾自喜。你又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呢？我就不希望了。不是说要你立刻认识全世界的所有事情，不过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多些呢，就是去尝试一下学懂谦卑。只有谦卑的人呢，才在一些巨大的智慧面前仍然能够保持住优雅，不失大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是可以学懂全世界的知识和智慧，但是只要你凭住一个谦卑的心，你一样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你明白到慢慢学习、虚心请教的一个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也都要想一想，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做好自己谦虚的心态。 摇摇曳又懂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将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那么轻如素。平阳台和树荫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We'll fall in love girl 点二十九分咯，咁啊出边24度吓，咁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个头啫啊，另一另外头几分钟之后又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又报道一节新闻。北韩昨日施射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领袖金正恩在现场监督。朝中社报道，两枚导弹飞行了10234秒，击中2000公里外的目标。施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导弹的作战效率和威力，并再次确认整个作战应用系统的可靠性和技术安全性。金正恩对试射表示满意，强调试射是对敌人的又一次明确警告，北韩应该继续扩大核战略武装力量的作战范围，随时坚决震慑任何重大军事危机和战争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准备好在今年秋冬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并通过北溪管道未有受损的部分来实现，现在求在欧洲的一边。普京在俄罗斯一个能源论坛上面说，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无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幕后黑手是想破坏俄欧之间联系的人，事件的受益者是美国和那些有替代供应路线的国家。普京说，如果俄罗斯的合作伙伴有兴趣，俄方可以在土耳其建立天然气枢纽，向欧洲提供能源，可以将北溪管道损失的流量透过土耳其和黑海地区输送，这个方案在经济上可行而且更安全。他又认为，对俄采取能源价格上限是狡猾的伎俩和无耻的敲诈，俄罗斯不会向限制价格的国家供应能源。超过50个西方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指出，俄罗斯最新的导弹攻击暴露出自身的恶意和残忍，又指乌克兰自九月以来已经取得很多进展，预计乌军在整个冬季都会尽其所能重夺领土，但是需要更多帮助。德国首批4套防空系统已经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说，是对乌克兰抵抗导弹攻击的非常重要支持。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表示，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向乌克兰提供雷达和防空系统，协助乌克兰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美国政府发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到俄罗斯政府过去10年选择奉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以颠覆国际秩序为目标，最终导致全面入侵乌克兰，企图推翻基辅政府。文件表示，俄罗斯长期利用情报和网络能力破坏邻国稳定，公然企图破坏欧洲、中亚和世界各国的内部民主进程，更加肆无忌惮干涉美国政治，在美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文件又说，美国从多方面寻求与俄方接触，以限制两国竞争并确认合作领域，但是普京拒绝这些努力。俄罗斯现在对国际和平和稳定构成直接和持续威胁，这一场并非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现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你会点样选择你嘅位置嘅咧？即系用咩嘢嘅标准？ 通常都系一啲可以自己一个人坐为大前提，即系例如嗰、那个位咧摆到明近呢、這、一个啊，佢有啲杂物位噶嘛。柴生成日啲雜物位，咁我嗰張台咧有一個位置放咗雜物啦，跟住我就會坐喺佢啲雜物側邊，咁其他人咧就唔會過嚟坐，咁我就喐緊擺一張台啦。我嘅準則就係咁嘅。 第二選擇咧？ 第二選擇， 如果嗰啲位已經俾人坐曬啦， 嗰啲位俾人坐曬。哦，咁啊，如果真係冇得揀嘅，咁可能我都會選擇，我會選擇正中間喎。 點解咧？莫揸咁遠嘅？ 係啊，即係既然。要做 side check 做唔到咯，咁啊 cut 嚟个最中间嘅位，咁啊通常咧捕捉人嘅心态就系咁啦。嗱，好似我啲人咧，成日捕捉唔到最侧边嗰啲位咧，咁有啲人嘅心态就是、等我都再揾下啲侧边嗰啲位先，咁样唔好坐中间。但系侧边嗰啲位冇咧，我直头坐正中间，就系谂住其他人有呢啲心态，其他人咧会继续揾侧边嗰啲位，咁啊中间又系得我自己一个坐。 嗱、這個、呢个咧即系衍生另一个问题啊，就系咧即系男士专用嘅啊，唔系女士都可能有嘅。因为我讲紧公厕，因为女士嗰啲我唔知啊，女厕嗱男士嘅公厕咧，咁有尿兜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又知唔知？根据调查报告，最多人用嗰格系边一格咧？ 侧边 尿兜，侧边就系啦。因为好奇怪。咁有啲人排隊咧，都要排，即係情願有得用都唔用住，係都要等咧。最問邊嗰格？咁所以何為最問嗰格咧？嗱，即係一係即係睇嗰個公廁嘅設計啦。總之一係咧就最埋牆單邊嗰個啦。一係咧就離開入口最後嗰個啦。又或者係離開洗，即係通常尿兜咗喺洗手盆嘅附近啊嘛。離開洗手盆最遠嗰、那個。咁因为你洗手盆都会有其他人喺度㗎嘛。务求呢就係、是、嗰一格就好似你正话讲食嘢嘅时候单边自己一个人冇人骚扰到你。嗰一格呢原来係最多人用㗎喎、 哦。 如果係即係房间嗰啲呀即係开房嗰啲呀就係一样啦最后嗰格囉。 次格嗰、那个。 次格嗰个就是单边嗰、那个。我唔知类似嗰边嗰个调查系咪都系呢一个因为呢个调查纯粹系讲緊男厕呀。 係啦。 咁原来都几好笑㗎喎。咁所以话吓係咩跟住我就諗啦係咪有咩证据证明呢咁、你都有个调查㗎。咁咁我唔知佢哋嗰个准则系乜嘢因为佢就係话最多人用就係嗰一格啦咁样。跟住我回想返又係喎。你諗下你有冇你当你去到尿兜嘅时候你有冇留意最单边嗰一格地下嘅水渍通常都比较多嘅。 是啊我都觉得所以呢我见到地下咁多水渍呢括弧水渍嘅时候呢我唔会选择嗰、那个我又唔好想踩到佢。 就係、是、啦真係喎、哦、即係越近门口啦或者、洗手盆啦嗰边嗰啲尿兜地下嘅水渍相对又真係少啲㗎喎。咁即係话少啲人用囉。但、我唔相信嗰啲清洁嘅员工们呢淨係拖嗰几格。最問嗰格唔拖嘅，我唔相信， 啊、 一拖梗係拖曬噶 嘛。 咁即係話係，即係嗰邊真係多人用啲，所以拖唔切咯。所以佢咪成日都水浸咯。 係係，會唔會同有冇人都有啲關係嘅咧？嗱，如果我咧就我同我其實同頭先茶餐廳嗰個測試都幾吻合嘅。如果係有人嘅話咧，我多數會先選擇咗咧就係最側邊先嘅。咁、如果我帶埋小朋友咧，小朋友就一定係唔。即系小朋友刺诶，嗰、那个尿兜多数都系侧边添，咁啊带埋佢都去边位啦。咁但系如果咧、那个厕所系冇人嘅话咧，我又会行去正中间嘅，同头先嗰个都不谋而合。 哦，呢、這个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根据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嘅解释、 啊， 有少少唔同嘅。咁、 啊、 因为点解而家讲男士啊，女士唔知啊，点解男士会选择要去到最单边嗰格先会小解咧？ 啊 咁同一個心理生理有關係嘅，因為人咧原來最冇防備性嘅時刻咧，就係當佢小解緊嘅時候， 哦、 即係一種危機意識嚟嘅。咁即係你譬如動物，我其他動物我冇研究啊，或者 狗仔我有研究啊，鍾哥啱，其實都想講啊， 就係、 是、 啊， 啲狗仔O V V 噗噗嘅時候咧，佢哋隻眼咧周圍睄噶，好心虛噶嗰刻。 就係、是、啦，嗱，留意一下，你譬如你平時你著住衫褲啊，即係喺我哋現代人咧，你著住衫褲行嘅時候咧，你嘅防備性好高噶嘛， 嗯， 你都可以隨時做到好多嘢，你可以走啦， 嗯， 你可以用手做防禦啦，所有嘢啦，但係當你小解嘅時候，你成身你唔走得啦， 係啊， 你雙手係唔用得啦， 啊， 因為你揸住條褲啊嘛， 啊，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個防禦係零噶嘛。咁所以建基喺呢一个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嘅反应咧，咁所以我要揾一个最少人可以触碰到我嘅地方。 哎呀， 就系最埋嗰格咯。 哎呀，呢个系 defense 啊。 系啊，咁所以所以你话唔系，咁有啲人冇所谓嘅，系的而且确有啲人冇所谓嘅。咁但系点解咁多人仍然有呢一个要用最敏嗰格嘅尿兜，就系因为呢个原因。 其实嗱。而家呢個社會咧，都即係香港嘅文明嘅地方啦，唔會有人喺你小解驚嘅時候冇啦啦攻擊你喎，即係唔會好似嗰啲非洲嘅地方咁驚， 係嗰啲特務片咁樣。 係咯，即係其實唔會有人無啦啦攻擊你啊，剝你個頭，唔會噶啦嘛，係咪先？ 係嘅，所以就係話呢一樣嘢其實已經潛藏咗喺我哋嘅 DNA 裏邊啦。 哦， 即係呢個防衞意識咧，已經係根深蒂固噶啦。 哦，甩唔到啦，呢个就已经成为咗我哋人类嘅习惯啦。 咁譬如话用翻你正话，哎，我坐唔到最尾边，我坐正中间。其实我谂可能都有原因噶。你坐喺正中间，即系话其他人都会睇到你嘅时候，变成另一种嘅防御网咯。 诶，系， 因为个个都可以帮你做你嘅睇水啊嘛。咁你咪又安全啲咯，又系噶。 系喎，成间铺头啲人一齐睇水。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下次留意一下，即系究竟尿兜系咪最敏嗰格多水渍啊？ 系咯，咁啊又留意一下自己到底偏向边一个嘅位置， 格咁样， 了解一下自己多啲啊！好，一阵一阵翻嚟经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上六点四十七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呢？最高气温去翻三字头咯，三十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嘅，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喺有阵时中午咧，即系一嚿云都冇嘅时候，太阳晒落嚟咧，哇，嗰种热咧，其实你都唔好话即系天气凉啊，嗰个时候仲感觉得到热噶。朝头早咧，咁啊，温阿海同我哋讲下啲 fashio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啊，芭比！ 期待已久凉凉嘅天气，今个星期终于都来临啦。咁啊，梗系要趁住呢一个天气咧，讲下啲秋天嘅单品啦。 系啦，即系成日讲话，喂，好似有啲早晚都有啲凉，早晚都有啲凉。咁但系咧，喂，睇下晏昼都仲有成30度，咁 OK 啦。即系我觉得可以收货咯。即系而家嗰种凉咧，真系可能譬如都系去到22度左右啊。咁就算晏昼出街咧，喺条街度行得耐咧，都唔会话成身汗。咁我觉得咧，以而家香港嗰、那个秋冬嗰把尺嚟到去度咧，我觉得。都真係叫做有秋意啦，咁樣咁有秋天呢，嗱，去到秋冬啦，我覺得呢我自己鍾意嘅，因為呢我覺得呢著衫嚟講呢，你就可以多好多嘅層次呀，譬如你可以加外套啊，或者你可以平時你著開嘅一件短袖嘅連身裙，你可以喺入面加一件嘅貼身嘅譬如一件長袖衫，跟住你先再著你嗰件短袖嘅連身裙，其實咁你會覺得好似多咗啲層次，多啲嘢玩啊，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咯。咁如果你话今个秋冬咧，其实你话我都未系有啲乜嘢头绪，点样可以着得比较突出一啲嘅话咧？今日咧想提供一啲咧心水俾大家，提供咧头先你问单品啊嘛，冇错。不如咧我就讲五个单品，等大家咧喺呢一个咧有啲秋意嘅十月入边咧，点样可以咧着得咧简单单，但系又容易突出自己嘅。 嗯，好啊，等我估下先，其中一项会唔会系嗰啲围巾啊、领巾啊咁样咧？ 都可以接近嘅。其中一项咧，我自己心目中咧就会系一啲好突出、比较夸张嘅饰物。如果你讲紧围巾咧，我觉得都可以摆落去呢一个嘅category 入边啦。譬如我自己会心谂咧，就系耳环啦。你问我咧，我都少戴咗耳环，因为真系戴咗好耐好耐嘅口罩。戴口罩硬系觉得戴耳环咧有少少唔方便嘅，成日惊会棘住啊。有时譬如你去到餐厅食嘢嗰阵时，你会除低口罩啊，跟住又觉得哎呀会唔会棘到只耳环啊，或者会唔会 too much 啦？又戴口罩，跟住又戴耳环，会唔会太多嘢咧咁？但系我觉得咧系唔会噶。我喺街道有阵时见到啲女仔咧，佢哋真系咧戴口罩之余都衬对好夸张嘅耳环啊，咁样我系觉得喂翻嚟啦，即系我哋虽然戴住个口罩，嗰、那个翻嚟嘅意思就系唔好再因为哎呀都系要戴口罩噶啦，唔使化妆啦，唔使扮靓啦，冇乜所谓啦，继续疫情冇乜心机啦，我系觉得慢慢大家要放低呢一样嘢噶啦，真系。咁我觉得可以先从个饰物嗰度开始，譬如头先咁讲啦，一条我觉得好 colorful 嘅围巾，香港地我哋未必暂时未必需要用到去羊毛嘅，但可能你话譬如一啲厚身少少 cotton 质地嘅围巾啦，其实好多唔同质地、唔同风格嘅，你可以拣系民族风一啲啦，可以系单色，但系啲颜色系夸张鲜艳一啲嘅，其实色随转变，咁围巾我觉得系可以。头先啱讲啦，譬如啲大对啲夸张啲嘅耳环啦，或者可能系戒指啦，近排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戴戒指喎，爸比。我唔知点解，我因为咧有一日咧见到我朋友咧，咁我哋有十只手指啦，即系正常嚟计一下，咁咧我朋友佢可能左手戴三只，右手戴两只咁样，我又觉得几有型喎、 哦。 于是乎咧，咁我又揾到一间我自己，哎呀好心水好心仪嘅，佢卖戒指，佢自己 handmade 嘅戒指。咁我一买，我真系可以同佢买咗十只定八只咁样，然后每一日咧我就系啦、哎，然后每一日咧跟住我就可以系。呢只手我又戴两只，嗰只手我戴三只，唔同嘅配搭。我觉得系饰物，呢啲简单嘅饰物，其实可能我同一套衫，但系当你戴咗啲饰物喺个身嗰度咧，其实就已经做到嗰个有重点，同埋好似有啲睇头嗰种嘅感觉啦。嗱，呢个我哋讲嘅第一个单品啦。好啦，跟住我就估，你估唔估啊？估唔估埋第二个单品会系啲乜嘢啊？我成日都着嘅 one piece 裙， 冇错。但系即系唔系咁简单条 one piece 裙啦，因为 one piece 裙咧，即系连身裙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噶嘛。我觉得咧，今个秋天咧，你必定要有一条咧颜色鲜艳嘅连身裙。 系， 因为讲紧咧颜色鲜艳咧，其实就系今个秋冬嘅潮流嘅一个重点嚟嘅。我哋可以见到好多嘅嘅 show 啦，或者可能系啲外国嘅街拍都好啦，啲潮人嘅街拍咯，其实佢哋咧都会着啲咧好 colorful 嘅嘢嘅。咁连身裙，你可能话哎呀，我都系是但啦，就咁一条黑色啦，最易着啊嘛。咁不如试下啊，我哋试下咧着一啲咧colorful 啲颜色鲜艳嘅连身裙，将自己着得精神一啲。咁甚至乎，我觉得咧可以做到啲 layering 嘅，好似头先咁讲，譬如你话我可能只一条短袖或者中袖嘅连身裙，其实你入面你可以加一件薄薄嘅长袖衫，或者我哋 so call 嗰啲丝袜衫咧，女士们一定知噶啦， 好贴身， 嗰啲贴身好贴身嘅，好薄嘅，然后可能有少少企领、樽领，你着喺里面再加一条连身裙，你已经系玩到好似好识衬衫、好识着衫，又有嗰种秋意嘅效果。咁我觉得咧，今个秋冬咧，色彩鲜艳嘅连身裙咧，都系必备嘅单品嚟嘅。好啦，跟住再讲咯。喺我自己心目中啦，今个秋冬另外一个必备嘅单品咧，就系牛仔褛。 好似年年都有 喎。系啊，我自己因为我中意着连身裙，而我又唔想着得太过 formal 嘅时候咧，除咗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我哋话，不如你可以入边着嗰啲 so call 嗰啲丝袜衫啊，打底衫做个 layering 嘅效果啦。喺外套嘅选择咧，我自己系几中意，譬如一啲好花嘅连身裙。我会加牛仔褛喺外边，咁然后再衬对短裤。我觉得咁样着咧都几有型，因为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哎呀，即系着啲好花嘅连身裙咧，会唔会好 feminine 啊，好女人啊，太过 lady 啊，好多呢啲嘅形容词嘅，总会摆喺 即係好似好配合咁樣嘅，你覺得啲花嘅連身裙同呢啲形容詞好似會掛咗勾咁樣。其實當你著件牛仔褸，你玩對短 boot 或者玩對 angle boot， 其實我哋叫 dress down 翻少少，或者個感覺上面咧就冇咁成熟啦，亦都冇咁女性化啦，冇咁女仔啦。啱我呢啲咯，即係比較粗魯少少嘅，又唔想太過女性化，想型型地嘅。我覺得牛仔褸無論長長短短都好，尤其是咧我自己今季咧，我好中意啲 crop 嘅牛仔褸啊，啲好短身嗰啲啊。 嗯， 即係喺腰啱啱可直情喺條腰嘅上邊嗰一種啊。 係， 我中意玩啲 crop 嘅牛仔褸。點解咧？因為當我著條長嘅連身裙，我著件 crop 短嘅牛仔褸咧，著咗上去咧，其實咧。你唔会觉得咦会唔会好似件外套好大件啦，你细细件牛仔褛呢，反而尤其是当个腰线拉高咗，因为你嗰件系 crop 嘅短身牛仔褛嘛，你将嗰个腰线拉高咗呢，其实喺视觉上面呢就会觉得呢好似有啲增高嘅效果添架。 係嘅，个比例唔同咗系咪呢？ 完全正確，个比例呢即刻望上去呢就系唔同晒，所以我觉得牛仔褛呢系今个秋冬必备嘅单品。嗱，咁我哋讲咗三个咯，咁第四个单品咧，其实同牛仔褛都好有关系，又系我都好中意着嘅。你又估唔估到咧，芭莉？ 西装褛 系啊，我觉得咧，又系有一件咧西装外套。 嗯， 而呢件嘅西装外套，正如头先嘅连身裙咁讲，要系一啲大胆嘅颜色。 嗯， 系啊，譬如荧光粉红啦。我哋之前讲过噶，系好难 carry 噶呢啲颜色。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啦。我觉得都闷闷地啊，真系实在喺而家嘅生活入边，哎呀，又仍然都好似旅行好在都去到啦咁样。之前系仲闷啲啦，又未有旅行去，咁大家都觉得着咁靓嚟做乜啫？又冇乜街去，又冇旅行去咁样。我觉得真系要放低呢样嘢啦，从颜色开始咯。咁西装褛唔好再立咧。当然你话哎呀黑色啊深蓝呢啲好稳阵嘅 ,ok 嘅我觉得。但係可以玩啲颜色爆啲嘅西装褛。 嗯。 荧光粉红啊可能甚至乎系啲 patchwork 嘅一啲嘅西装褛呢，用啲唔同布拼布咁样拼埋一齐西装褛。我觉得今季呢都系你必备嘅单品。 係。 入面好简单，你衬件 T-shirt, 然后衬牛仔褲。其实可能你衬对高踭鞋，衬对短褲。已经好有型，同埋西装咯，我成日讲咧，就系将我哋咧身形嘅缺点咧，系完全遮掩得非常好嘅一件单品，所以今个秋冬必备。 系， 嗯，好啦，然后最后一个单品啦，我就唔叫你估啦，不如我直接讲啦，芭比。 好啊，系乜嘢呢？ 就系咧，我觉得咧需要一个咧，今次个色通咧，我就玩大地色啦，就系咧一个大地色系嘅手袋。 哦 ，OK。 嗯，虽然你话喂，样样嘢都要好 colorful 啊咁样啦，但系我觉得咧，深刻有阵时我哋都总会喺秋冬咧，都好中意着一啲山系嘅服装啦，一啲大地色嘅系列嘅衫啦咁样。当你着一啲 earth tone 嘅衫嘅时候咧，其实你有翻一个大地色系嘅手袋，衬翻无论你系黑白嘅配搭都好，头先我哋讲就话，哎呀，西装啦，我哋要个颜色要 colorful 啲嘅，跟住我哋嘅饰物都要系夸张啲 colorful 啲嘅，连身裙都想玩啲 colorful 啲嘅。如果呢啲都唔系你杯茶，大地色系好稳阵，黑白色系好稳阵。咁喺呢一个嘅时候，其实当你有一个大地色系嘅手袋，你就会觉得摆上身系万无一失嘅配搭啦。 系，都系，其实咧，当所有嘢都好突出嘅颜色嘅时候咧，有翻一种咧系百搭嘅，即系乜嘢色都得到嘅手袋，其实咪就好咯，唔使成日换袋，啱晒我呢啲懒人啦。 系啊，即系你当你有一个手袋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哎呀，又唔使换手袋啦，啲女人一换手袋就好麻烦啦，成日都唔记得，即系总会摆漏啲嘢落去另外一个手袋嗰度，一阵又唔记得带锁匙，一阵又唔记得带张 staff 卡，这样那样咁样。当你有一个你觉得好好衬，同你好 friend 嘅手袋咧，你就会觉得哇，我日日拎住佢都 OK 啊。 嗯，啱啊！咁啊，今朝听阿海讲咗咁多单品咧，相信大家咧今个周末咧都可以好好咁样去搜罗下呢啲新衫，又可以有个理由买啲新衫翻去氹自己开心啦。 系啊 ，shopping 啦，系啊，我哋都可以咧，即系支持下我哋本地嘅经济。如果你话唔选择，你话我唔选择去外游住嘅，继续留港先啦。我自己就系呢一份子啦，我都选择唔去旅行住，迟少少先，我继续选择留港。留港不如去消费下啦，买下嘢啦。大家都开心啲咯， 系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海同我哋嘅分享啦， 拜拜， 拜拜。

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3度啊，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紧嘅，都生效咗好似都几日啦。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交通方面啊，先交俾你咯。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就系、是、受琴日嘅爆水管影响啊，喺观塘嘅协和街嘅，咁而喺协和街去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第三条线咧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啦。咁港岛区都有个工程啦，都讲咗几日噶啦，喺江乐道中啦，咁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隧道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都系近住嗰个樽颈位啊，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咧都几好，几好。咁啊希望咧嚟紧嘅时间啲交通啊都会继续越嚟越好啦，多啲干道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出。出门嘅时候都快啲啦， 好期待啊！下星期再同你讲详情啊。 好啊， 咁今日先讲好消息啦。 你叫我特登唔讲， 卖关子先。不过有睇新闻都知，不过详细咧可以大家同大家讲下嘅。 系 咁啊，先讲好消息。我讲咩咧？哇，九巴真系我发觉佢哋咧真系越嚟越好啊。 系 点解咧？因为九巴咧宣布有个全线提供5G上网服务。 诶、 欸，仲有、啊、 即系我坐车就可以用佢嗰个服務。 当然你要 down 佢 app 啦，1933啦 ，down 九巴系啦，冇错。仲有佢系有咩好咧？提供呢个实时嘅载客量啊。 欸 依樣先至犀利喎！你知啦，佢話佢哋咧就話啦，隨住個科技嘅發展，咁而家香港嘅交通資訊真係越嚟越豐富啦，市民已經可以隨時咧獲得巴士到站嘅時間，依個真係咧，非常之好，你覺唔覺得？ 呢、這個我都覺得， 哇！真係正到地 啊！ 係啊，好似我咁樣成三個字一班車，我喺樓下就巴士站啊嘛，我會差唔多剩翻嗰3分鐘啦，咁我先落去就唔使白等嗰12分鐘。 啱啦，同埋可以令我慳翻唔少。點解咁講咧？咁例如我喺窩打老道，咁我住新界北嘅，咁我就會。搭巴士啦，有時搭巴士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睇啦，啊下一班嚟到嘅車係邊一格咧咁樣，咁、通常有兩架車咧，都可以去到我去嘅目的地嘅，咁、我就會睇佢嘅 app 啦，睇佢 app 咧到底係邊一格嚟先嘅，如果佢係貴啲嗰格嚟咧，但係後邊嗰格仲爭2分鐘或者分零鐘嘅話咧。我唔涨价， 哇！你真系悭价，真系 梗系要啦， 真系乖， 1蚊幾毫就系咁悭 翻嚟。冇错，我都系咁样，系我都系同大家都系同经嗰个站啫嘛，咁梗系当然搵啲可以平啲噶啦， 冇错， 几蚊加埋就系钱噶啦，成日同阿仔咁讲啊。咁最近咧，九巴宣布啦，进一步提升呢个我哋香港咧智慧城市嘅功能，所以为乘客提供5G上网同埋巴士嘅载客量资讯。 哦， 真系唔错噶。咁而家咧，全香港咧，其实5G嘅网络咧就已经开始普及啦，系咪先？咁啊，九巴。就宣布啦，陆续更新巴士上面嘅 WiFi 网络，提升到咧系 5G 啦，咁样咧为乘客提供更加高速同埋咧唔会延迟嘅上网体验，有咩好呢？仲系无限量使用嘅， 哇！ 呢样先正， 即系唔会话限时 lock out 喎， 唔会啊。咁同埋全程咧，你知道有啲长途车都要搭成个钟头噶嘛，可以全程咧喺度煲剧睇片，都唔惊咧用晒自己啲数据， 同埋佢仲有得插电， 哇！真系好好，我觉得而家九巴服务开始。系咪轉入啲新嘅元素？ 呢、這個真係唔錯，仲可以插電，睇埋、 啊、 劇。 系煲成个钟头剧，系无限，最紧要无限量，即系你唔好限我半个钟头 cut 咗我嗰啲咁样咯。 系，咁如果有啲大 file 要 send 嘅文件啊， 系啊， 你用紧佢嗰个时候，你又可以用佢嗰个五 G， 系啊， 去到 send file， 我劲啊真系。咁另外咧，九巴咧都会喺全线嘅车队啊，陆续加入咧车厢嘅人数统计系统，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实时载客量啦。咁电脑系统咧就会喺上层嘅车厢位置嘅数据咧显示喺下层近楼梯位置嘅显示屏嘅，点解咧？其实都好尴尬嘅，有时我都会嘅。上到去上层嗰阵时咧，见到楼上冇位，你会唔会有啲尴尬嘅情况咧？ 会啊，要落翻落去咯， 系啊， 或者见到嗰啲位咧，硬系。唔係好想坐啊！有陣時 係咪好正啊？ 但 係而家 係因 為我咧，有某啲情況下咧，我一定要坐上層，我唔中意坐巴士下層嘅。咁而家喺下層咧，就可以顯示到上層嘅車廂嘅座位嘅數據。 哦， 咁即係你會睇到啊，上面原來已經滿曬啦，你唔使 唔知睇唔睇到直頭邊一個邊度有位，邊一個吉位 咁 樣咧？ 佢已經點解點樣睇？我話俾你聽點樣睇，佢就唔會咁樣睇嘅應該。哇，已經係好犀利嘅，我覺得可以實時睇到佢哋有幾多人啊，有幾多人數就即係個載客量啊意思。 咁另外咧，透過車廂人數嘅統計系統啦，咁就會馬上更新到佢個資料嘅伺服器啦，傳送到大家記住啊，九巴嘅手機應用程式 App 1933，方便乘客掌握到即刻到站嘅巴士容量。 係咪 launch 咗？呢個係咪開始咗㗎啦？ 開始咗嘅，陸陸續續啦。因為我上網咧，嗱，其實點樣睇咧？ 我都研究緊。 嗱，睇你上九巴嘅 App 咧， 有啊有啊有啊。 係啦，嗱，幾多分鐘咁樣嘅？嗱，你撳入去啦，要等二十分鐘啊。二十分鐘隔離咧有條好似電芯嗰個容量嘅，佢而家陸陸續續加，佢唔係全部有啊，冇咁快。有啲係有嘅，有啲巴士線有嘅，因為我同佢哋溝通過啦，就唔係全部有，而家陸續加入緊。咁你嗰個時間，例如係二十分鐘到啦，隔離就有個好似電芯咁樣嘅，佢就會個顏色啊，你就睇到佢遊到一半咧，定係遊曬咧，定係遊少少，咁你咪知道個載客量咯。 哦， 咁即系嚟紧个巴士系会唔会满晒咧？咁你可以完全睇到咯。 嗯， 系啦。咁因为好似我咁啊，小白，我就好中意坐上层嘅。咁坐上层你要入到去巴士先睇到啦。 嗯， 因为巴士嘅下层会显示上层嘅即系个载客数量啦。 嗯， 咁但系咧，几好噶。你如果你而家好似头先你咁讲啦，你就会啊见到个圆盘原来系全部都坐晒人嘅，你就唔会坐呢架巴士咯。 系、嗯、啊，等下一架咯。因为有阵时巴士嘅服务系咁嘅，你呢架好逼咧。哦，原來後面嗰個差唔多空車喎、 啊，試過 啦，我都試過啊。 係啊，好似我咁樣啦，一定坐巴士，多數都中意坐上層，同埋冇得一齊坐咧，我就唔坐嘅。 係啊， 係啊，如果我同埋我即係 就 算小巴或短程都好啦，十分鐘冇得一齊坐，我都寧願等下一架嘅。 嗯， 係啊。咁如果你係趕時間嘅話，見到話嚟緊呢個巴士，原來咧坐滿曬，係 啊。 咁好似你咁講，或者轉第二條巴士線，或者趕時間可以搭翻港鐵啦，係咪好好先？ 係啊，有時間等下一架咧，有陣時係咁嘅喎，我等後邊嗰架咧。佢玩下手仲快過之前嗰架嘅，因為佢冇乘客上落啊嘛，咁咪直過咯有陣時。 係，所以你話呢個顯示屏係咪好犀利啊？ 非常之好。 呢、這個叫做提供實時嘅載客量同埋5G 上網，陸陸續續，你知啦，九巴咁多條巴士線，慢慢開始加入㗎啦。 係。 咁大家你睇下啦，例如顯示仲有幾多分鐘嘅話，隔離就好似電芯咁樣嘅，佢油嘅顏色。哇！如果你睇到油到滿曬嘅，我唔坐咯，或者轉第條巴士線，或者係搭 小巴咁樣 係。係啦，咁所以呢個服務真係非常之好啊。 唔錯啊！好嘅就要赞啊，唔好嘅要弹下佢啦，俾啲意见佢。 暂时都未有嘢弹， 好好好。咁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赞唔赞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赞啦，几好天啊，继续都系。 咁啊唔错，咁啊出边系咪都系蓝天白云底啊咁样？ 系啊，太阳都出埋嚟啦，咁样好舒服嘅一个朝头早啦。咁啊呢一幾日絕對係秋天嘅朝頭早嘅節奏啦，好開心。你中意做咩運動，跑咩步，行咩山，其實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又唔需要話，唉，使唔使帶把遮啊？驚唔驚有驟雨啊？又唔需要驚嘅，即係完全冇咗個顧慮。 可能驚紫外線啊？ 哦，少少驚咯，但係真係又冇盛夏咁勁啦，啲紫外線老實講一句，即係都會曬黑㗎啦。咁但係你啲搽防曬基本啦，不過。依家咧出街有好多嘢搽嘅，即係小白講得啱啊，又搽防曬，又要搽啲 cream， 因為乾燥，又要咩咧？有陣時捽手啊，捽手呢個酒精，有陣時都驚個次序撈亂啊。究竟係捽咗 hand cream 啲先啦，定捽咗酒精先啦，定搽咗防曬先？好難搞啊， 難搞難搞。 係你搽咗防曬，可能搽翻啲酒精，可能啲防曬冇咗啊。呢個真係要問一下啲即係皮膚科嘅醫生先。 係啊，可以探討下 天氣。你啊，小白讲 好，唔该晒，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30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到中期风势咧就颇大嘅。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J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上次咧即系提到一个美岛嘅时候，就讲咩脾气咧？打蛇随棍上嘅脾气，艺术家有脾气，我哋明白。艺术家嘅脾气，佢系因为有自己嗰个 character， 佢先可以衍生到佢哋一啲嘅作品。因为佢哋嘅坚持，因为佢哋嘅角度，可以睇到一啲我哋平常人咧睇唔到嘅嘢，所以佢哋有一个坚持，我觉得接受嘅。即係就算佢有陣時對我冇禮貌啊，或者點樣都好，但係佢有一個獨特嘅睇法咧。點我會諗就係點解佢個獨特嘅睇法？因為佢本身嘅性格令到佢可以睇到一啲我睇唔到嘅嘢， 於是乎我就 buy 佢，因為佢令到我長咗知識，佢令到我睇到新嘅領域嘅嘢，所以我覺得 OK 嘅。咁禮貌嗰啲我就擺埋其他一邊啦。 咁我又咁樣駁一句啊，即係其實講到尾，當然啦，呢、這個就唔可以話即係形容曬成個行業嘅 所有人啦。咁當然啦， 即係一個比較籠統嘅說法啦。我都係嗰句啦，嗰、那個係一個工種上面嘅問題。 嗯嗯， 即係好簡單啫嘛，小白，如果我今日係做接待工作嘅、 嗯， 你對我嘅期望就係呢個接待嘅人。 嗯 要有禮貌咯， 啱啱 係嘛？如果我今日去見完接待嗰位阿 Jerry， 見阿藝術家， 嗯、 啊乜嘢畫家嘅、 嗯， 你對佢嘅期望就唔係嗰個禮貌。 哦，係喎、 啊，你對佢期望係，哎呀，佢有禮貌佢自然好啦。 係啊，佢有禮貌對我嚟講仲係一個驚喜添。 啊，冇禮貌嘅話咧，唔緊要嘅。我係想嚟睇下佢，即係拜讀下佢嘅、作品咁樣。咁、所以我始終會有時覺得，我人無完人啦，我哋唔能夠要求每一個人都係可以有一個完美嘅。態度同埋大家心目中嗰個完美嘅態度嗰把尺都唔同， 不一樣嘅， 係啦，不一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工種啦，嗰樣嘢係會有啲影響嘅、 不過都講翻啦，其實我見過好多即係譬如藝術家嘅大師級咧，其實好多都係好有禮貌嘅、因為佢哋個修養咧，其實真係係好高嘅層次嚟嘅。咁大家都講翻啦，嗱脾氣咧，即係都有唔好嗰方面，其實人有陣時點都會有，不過咧有陣時可能因為利益，會唔會因為利益有陣時？脾氣就會變咗打蛇隨棍上啊！諗住睇下會唔會打到啲油水翻嚟，有冇呢一種嘅脾氣嘅咧？即係多唔多 咧？嗱，我就會咁樣去先可能分開兩 part 嚟講啦。第一 part 咧就借助一個叫做好嘅脾性啦，即係俗稱嘅叫有禮貌啊、好好口啊、好樂觀啊、好親和啊，各等各等咧。咁當然你問會唔會啊，可以希望借助呢啲人際關係啊，打蛇隨棍上，可以攞到啲好啲嘅嘢咧。哦、這個絕對係應該添、係咪先？即係我好口啲，係嘛？你都幫我多啲啦。咁、我諗呢啲就係每一個行業，就算你做運處世嚟嘅啫，我覺得呢啲係。啊，咁調翻轉頭，有冇機會話？喂，我刻意唔好咁好脾气、又会有啲着数嘅咧。其实我又都系我唔想用着数呢两个字咧，好似好难听咁样啦。但系有时咧，我去耍少少脾性咧、我觉得系适当嘅。 系啊， 因为我嗱，我都系又系嗰句啦，我唔人无完人啦吓，即系每一个各为其主啦。喺个商业社会入边。永遠大部分嘅情況底下都係最好咧，就我俾少啲錢，錢就可以俾慢啲，收錢就最好收多啲同埋收快啲，咁永遠都係各為其主嘅，咁有時咧有唔少我遇過唔少嘅情況咧，對方不論你嗰個對方係一個任何形式嘅機構又好，或者係合作夥伴又好，你人生梗會遇到啲唔好嘅機遇嘅， 一定 有嘅，咁喺嗰啲機遇嘅情況咧，佢對付啲唔好嘅人，雖然唔係好多啦，但我都遇過啦，叫做得寸進尺，佢哋可能會得一就上二，咁去到接近有少少咧，喺平常嘅一把尺嚟講，有少少係叫做已經唔係好合情理上嘅要求，即係要求你可能我俾一份錢你要做五樣嘢，應承咗就係一份錢做一份嘢，我俾夠你兩份工作咧，佢都仲要攞多你多啲，咁變咗遇到啲咁樣嘅人嘅時候咧，除非你喂咁我哋咪唔好同佢做生意咯，得。下次咪唔同我做生意咯，系咪？咁但系未到下次嘛，呢次未完 啊 嘛，系咪？咁变咗咧，有时咧，我就会我就当然我会尽量避免去叫啲艺人去耍脾性啦，因为始终喺镜头前面嘅人系会俾人哋袭击嘅。即係當然係講語言襲擊啊，或者形象破損嗰啲啦。咁所以點解要個經理人呢咪就等於話係啊個藝人冇所謂啊，不過而家我唔 happy 咯。通常都係咁樣講噶啦。咁我哋嗰啲咧，你話可以形容為話我耍脾性啦、發脾氣啦，或者其實對我嚟講，我只係一個姿態嚟嘅啫。即係我會話俾你聽，喂， 唔係咁樣㗎。咁、嗯、當然咧，你喂講道理啫，係嘛？咁你阿 Jerry 道理喺你嗰邊咪 OK 咯？唉，如果覺得道理喺我嗰邊啊，佢、 嗯、 本身就唔會合我啦， 係、嗯、 嘛？咁即係所以咧，有時咧，頭先你提到一點啊，會唔會用下啲脾氣脾性去攞啲得著咧？即係其實唔發脾氣有唔發脾氣嘅得著，有時要刻意去擺啲姿態咧，亦都係有咁情況嘅咯。 哦，咁嗱，真係緊要啦！我諗聽眾都好想知，你覺得係邊一類型嘅人？佢哋可以即系一有機會咧，就用下呢啲脾性，咁啊可以真系幫到佢哋嘅生活或者工作相得益彰。 我谂一般有嗱，首先咧，演艺行业入边嘅人咧，吓，点解我成日都讲话我哋经理人咧嗰个位置咧，其实都几紧要嘅。 吓， 因为咧你同一个艺人嘅话咧，喺镜头前面嘅人咧，你好难自己即系突然间即系今日即系初一十五你就笑骑骑，初二十六你又面窿窿，就唔得嘅，系嘛？咁变咗咧喺我哋嚟讲咧，我做经理人咧，我就会去好好去拿捏呢啲咁样嘅所谓嘅个位啊， 嗯， 我几时可以要摆一个姿态，唔好俾你入位， 嗯 啊，同埋几时我要摆一个好好嘅姿态，希望可以争取多啲咧。咁其实喺我哋嘅行业，基本上我日日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咯。 哦， 咁但系你冇，但我哋因为我唔系我哋俗称，因为我后生嘅时候啊，我做 sales 嘅，咁我做 sales 嘅年头咧，就基本上从来都唔发脾气嘅。因为我永远都要问人攞单， 系 啊，咁你话喂，咁你唔嗰张单你够钱你就去攞啫，你想要就攞啫。如果你唔中意嗰个客或者佢唔俾得钱唔多嘅，你唔使买佢账噶。 嗯， 啊，咁我就会调翻转谂，就系话，因为我嗰阵时，因为嗰啲叫咩啊？你今日可能系帮呢间公司做紧， 吓， 但系。唔知唔排除你几时会转公司噶嘛、哦？ 叫做山水有相逢， 山水有相逢啦。咁、变咗咧，我做 sales 嘅年代咧，我永远都系卖嘢嘅时候咧，嗰、那个年代我真系乜嘢脾气都冇嘅。 系 冇啊？点解咧？因为我揿得自己啲脾气揿得好犀利咯。 嗯， 啊，因为就系因为山水有相逢啦。 嗯， 咁嗰阵时就所以变咗喺嗰个时间咧，我发脾气就冇意思嘅。 系 就变咗咧，我就唔会因为要摆姿态。去耍脾性，而會有得著咯。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係咪真係嗰行嗰、那個行業就冇咁嘅事情咧？咁又唔係嘅。有時要睇下你自己個身份，睇下你自己個位置，睇下你自己個審視一下你喺市場嗰個影響力。 嗯、 因為咧，有時咧去到某一個位置嘅時候咧，你係需要有啲態度，有啲姿態，即係等人哋即係調翻轉咧。因為其實咧。当各为其主嘅时候咧，其实嗰个你嘅对手啊，或者你嘅对方啊，坐你张台对面嗰个人咧，未必系十足尊重你噶、 嗯。 特别系早可能系二三十年前嘅时候，啱、出道嘅时候咧，啲外国嘅人啊，外国嘅客嚟到咧、真系当我哋即系俗称啲，真系好似即系唔好话奴才咁样啊，即系佢好似有钱大晒咁样噶。咁、去到某一啲位置咧，其实都系需要摆啲姿态嘅。 哦，咁啊，互相即系叫制衡啦。 所以咪对应翻我上星期有提过啦，就系话有时其实嘅发脾气唔系因为真系我情绪失控所以发脾气咯，好多时候我发脾气其实我系有个叫做计算有计算有预测， 哇呢啲 加埋发少少发泄咁咪 happy 啦，又发泄到我，但系咧发到咁上下就要自己识得勒翻住自己，如果我勒唔住嘅话，我失控嘅话，可能分分钟一件事。会令到我成个 career 可以玩完就得嘅、 一指索满盘皆落索， 会噶会噶会噶。 咁、即系其实就算我想发脾气，或者我摆一啲姿态喺度嘅，或者话俾人听我对边一样有坚持嘅，我哋都要先去衡量一下自己嗰个立场或者自己嘅位置系对件事到底有几多贡献，可以作出本身作出有几多贡献，同埋同人哋嗰个 bargaining power 有几多，先至做呢样嘢。 我绝对认同你呢个去嘅形容嘅解说嘅。咁当然啦，会有唔少嘅人啦，例如我太太啦，佢就奉行一样嘢，从来都唔发脾气嘅，啊对每一个人都系咁好嘅。唔系单系面面俱圆咁简单，佢真系好简单，佢好直白嘅，我唔需要发你脾气啊。我有嘢咪同你讲咯，咁讲完啱咪啱，唔啱咁咪算咯，大家都系好朋友。我当然啦，喺我好理想嘅世界入边，我都希望个世界会系咁样。 系啊，我都希望系咁。 系嘛？咁但系 但系个现实就系话，即系呢个世界点解会有警察啫？就是、因为有贼啊嘛， 一样咪养百样人 系嘛？咁你两样嘢系当一定系会有抗衡嘅时候咧，咁我谂喺生活喺唔同，即系你遇到唔同嘅事情上边， 嗯， 你系会有适当，当然系 again 好理想，可以唔使发脾气啦。 嗯， 咁但系当如果笼统去整体去讲咧，就系、是、好似你嗰个形容方法咁样， 嗯， 其实。等于啫嘛，近呢嗱呢个已经唔系新鲜事啦，近呢廿几三十年啦， 嗯， 我细个净系得 IQ 呢样嘢嘅啫。 哦，系啊，系啊。 到我谂我出咗嚟做嘢头嗰几年，哦，开始就 EQ 呢样嘢啦。我读书嘅时候冇 EQ 呢样嘢噶， 系，我觉得我读书都好似冇。 系咪啊？从来冇 EQ 噶啊。咁其实IQ 净系好多人都讲添 ，EQ 比 IQ 更重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我就两睇啦，即系我觉得同样重要啦。 嗯， 就系因为好似讲得好难咯，生活啊吓， 嗯， 但系就系其实你嘅叫做喜怒哀乐， 嗯， 都应该尽可能有70-80%你都可以掌控喺自己手度，嗯，即系笑起上嚟，你唔好笑到癫到甩咗肺，好似即系眼镜都跌埋咁样，咁亦都系你开心都唔系太即系太过开心都系唔好噶， 嗯， 都系一样会失控嘅啫嘛。 系啊， 当你因为咧情绪一失控嘅时候，不论即系可以有试过啦，即系因为太过开心， 嗯， 而发生一啲不必要嘅意外，亦都有咁嘅情况噶。 嗯， 系咪啊？ 乐极生悲啊 嘛，有咁嘅情况噶，系嘛？所以其实唔系话净系发脾气嘅， 系 咁，所以变咗喺我做经理人嚟讲咧，首先当然我会有咁嘅机会，会去同我管理嘅人，我合作嘅人，去话俾佢哋听，佢哋其实喺一啲咩位嘅时候，佢哋唔需要太过介怀自己嘅情绪嘅，尽管去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但系我就要坚守喺嗰条防线嗰度，但系当如果我见到过咗位嘅时候咧，咁，就 要掹一掹翻， 要掹翻出嚟 啦。哦，咁啊呢啲真系好多学问啊。咁但系我就睇到一样嘢，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就系自己控制到自己。 冇错， 你自己控制到自己，有阵时候有啲位咧，你坚持，大家就容易明白。反而你无论你开心定系发脾气，你都控制唔到自己嘅话咧，人哋都唔会尊重你啦。 冇错， 先。哎，学咗好多嘢，唔该晒 Jerry， 我哋下次再讲，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78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68宗，多9名患者离世。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在输入个案之中发现多5宗 XBB 亚系个案，累计6宗 XBB 和1宗 BA.2.75.2 亚系输入个案。471间学校呈报682宗感染个案，10间学校的9个班别和1队排球队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世卫和欧洲疾控中心警告，欧洲的新冠感染人数再次飙升，新一轮疫情可能已经开始。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和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阿蒙发表联合声明，指疫情形势与一年之前不同，但是新冠大流行仍然未结束。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2日的过去一个星期，欧洲的感染病例较前一个星期增加 8%。疾控中心敦促欧洲国家趁着新一轮疫情彻底爆发之前，为民众接种最新款的加强针。超过50个西方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指出，俄罗斯最新的导弹攻击暴露出自身的恶意和残忍，又指乌克兰自9月以来已经取得很多进展，预计乌军在整个冬季都会尽其所能重夺领土，但需要更多帮助。德国首批4套防空系统已经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话，系对乌克兰抵抗导弹攻击嘅非常重要支持。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话会喺未来几个星期向乌克兰提供雷达同埋防空系统，协助乌克兰应对无人机同埋导弹袭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先，喺新界嘅吐露港公路啊，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咁所以元洲仔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较为挤塞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嗰度有意外，元洲仔段现时就比较挤塞嘅。而较早前咧，就大埔公路近住沙田沥源村段，因为有道路事故啊，去九龙方向嘅慢线咧，曾经有啲封路措施，咁呢个道路事故就处理好噶啦。不过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就多车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暂时隧道入口多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将军澳运动场的了。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門市中心一帶比較多車嘅，咁啊補充翻咧，九龍區咧協和街嗰度咧，因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響，協和街去順利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第三線封咗嘅，經過時間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二台话你知。 买边只饼干好呢？啊，就呢款啦。 唔好，我呢款好啲。 咁买边罐番茄酱煮意粉好呢？哎，唔好烦啦，呢罐。 唔好咯，要我呢罐啦。 点解我揀亲嗰只你都话唔好嘅啫？你揀嗰啲先至好嘅咩？ 因为我有睇清楚佢哋嘅营养标签，揀一啲比较低盐同低糖嘅产品。你知唔知盐同糖嘅摄取量同健康有好密切嘅关系？摄取过多嘅盐会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高血压如果不及早诊治，可引致心脏病、中风和肾衰竭等，而过量摄取糖分就会导致肥胖，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了。 哦，同埋点解呢？我见有好多食品同埋飲品都有在包装的当眼位置度印上或者加上低盐、无盐、低糖、无糖标签嘅呢？ 因为好多生产商都有参与预先包装食品盐糖标签计划，如果产品符合标准，就会标示住是低盐、无盐、低糖或者无糖了。 又几好、啊，写得清清楚楚，我哋就容易啲拣到健康资讯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4%啫，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大致天晴，乾燥，系啦，54嘅系乾燥啦。最高温度咧，去翻个三字头啊，30度，不过都系比平时低咗啲啦。呢两日咧，大致会系天晴啊吓。咁去到下周初，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及星期三，讲紧下个礼拜，雨。又用我用翻 O 过佢先， 系咩啊？ 断崖式，去翻20度左右啊。咁大家。记住特别系哥哥姐姐们咧，攬翻条颈巾，着翻件冷衫啦。 啲商场依家咧就俾啲秋天衫你买下噶啦，有啲风褛啊，或者有啲外套啊，又唔系厚揼揼嗰啲咧，咁啊削晒出嚟，咁啊博你用埋啲消费券佢咁样。 系啊，但系而家买咗都唔知道可以着到几多次。 系啊， 下个礼拜可以着咯。 同埋咧，而家见到佢哋铺贴埋嗰啲秋季装咧，我成日秋季装即系最难搞嘅，因为你。佢又真係唔係話捱到凍喎，咁你又呢啲時候又老實講，香港大部分時間都係熱嘅，跟住嗰買嘅熱係真係低好多。 其實講真啦，你話去到嗰啲 fashion 界啊、超 B 咁樣，先至會留意春夏秋冬四季嘅服飾嘅啫。我哋基本上係兩種嘅啫嘛，熱同埋凍嘅衫。 係啊，啱啊，啱啊。 我以為 T 恤同埋牛仔褲。长裤定还是短裤？长袖 T 定还是短袖 T？ 咁就系即系热嘅时候着，同埋冻嘅时候着嘅。咁但系有啲又分春装、夏装啊、秋装、冬装 啊 嘛。 系啊，咁啊分得咁细咧，都冇乜用嘅，因为到最后咧，你都系左搭右，右搭左嘅啫，咁样吓。嗱，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温度低，但系咧个警惕咧就唔可以低啦，要提高翻啲。话说系咁嘅，咁啊，琴日我估好多报章啊，以至咧电台新闻都有讲咧。有啲大學生咧就喺微博嗰度買陳奕迅演唱會飛，俾人呃咗23萬。 哦，呢個又好奇怪嘅。嗱，首先咧，即係再上當都算啊，都唔算啊。 佢冇再上嘅，佢一次啫。陳奕迅都隔咗好多年冇開演唱會， 一次就 咁樣。如果佢係鍾情 Eason 嘅鍾粉、神粉咁樣，係啊，咁佢即係大一個大學生何來23萬咧？咁樣係嘛？ 点解一个大学生冇23萬啊？反而一个做紧嘢嘅人冇23萬，我就觉得 系咪啊？学生好富有系嘛？ 你见23萬， 你见买两送饭嗰啲好少学生， 系啊， 全部打工仔系咪？中环嗰啲全部打工仔， 系啲学生全部咧都系即系部分啦，又唔系全部嘅，佢哋好多都系。在 cafe 嗰度拎住杯嘢飲，周圍行，如果杯嘢都係價值不菲。 我先講咗呢個先，即係題外話。我都有一個畫面，我見得我印象好深嘅。有一次我一間大型咖啡連鎖店喺灣仔嘅，咁啊嗰度落地玻璃，你入到你計到消費幾多噶啦？有幾個學生妹咁入嚟咁樣，中學生，你計到幾多錢㗎？ 佢特別去留意係學生妹，唔係學生仔， 係學生妹。你計到幾多錢㗎？飲杯咖啡，叫埋嘢食。冇70蚊你走唔到啦， 系啊， 70蚊， 系 下午茶， 系啊， 下午茶啫，好啦，都唔紧要。跟住咧个画面就系我坐咗喺里边， 我望住佢哋坐喺个落地玻璃旁边张台，啱啱隔篱就一个地盘，我见到几个工友坐喺度，好辛勤咁样咬住个包， 系啊， 哎呀，我真系觉得 呢个画面你感受到啲乜嘢啊？ 就系、是。哎呀，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嗰啲电视剧咧？ 系 嗰啲好好戏剧化嗰啲咁样。 就系阿爸喺下边， 阿爸喺度食紧个包，跟住个女喺里边食紧个包，即系自己唔食都俾个细路食。 咁你唔好咁谂，可能嗰个女学生一日食一餐咧，嗰70蚊就系佢全日嘅全部。 净系嗰度食啊？ 系啊，可能系咁咧。 呢个即系剧情反转再反转， 反转 可能系有啲似高空2000尺咁。 可能系个女仔供养翻个。爸爸咧， 即系教补 教书， 有可能系因为、 啊、知嘅， 因为个女仔佢本身想同朋辈有一个好嘅落脚点， 系啦， 咁你知嗰啲譬如 cafe 嘅，咁大家后生嘅都中意去啊， 谂、 多 咗 啦， 咁 系啊，系啊，谂多咗啦， 系啊，不过我都觉得系 虽然都可能系事实， 少少匪夷所思嘅，咁你用23万去买陈奕迅尾场嘅门票咁样啦。咁首先個價值已經好誇張啦，咁你又有要喺微博嗰度過錢啦，咁你又信喎，即 係 嗱 呢個就係我想講，講咗好多次，呢啲好多時係騙案，係 啊， 廿幾萬喎， 係啊， 或者甚至乎有啲200幾，甚至乎2000幾萬， 撳個掣又冇咗你啦嘛， 你會信喎， 係 點解會信呢？ 嗱，等等先，鐘哥。我都近排有一个争啲俾人呃嘅经验、等你一阵去点醒一下我啦，好嘛？嗱、我讲多少少呢个买飞嘅内文先。咁、个内文咧就系点解要讲咧？就系、慎防大家，你知啊，乜嘢飞都抢啊。最麻烦就系唔系话净系某某某歌手，基本上歌手一出亲，个个都系抢噶，个个都问你啊，有冇边个边个飞嚟紧啦？嗱，讲啲外国啊，唔好讲本地啊。SJ 啦，即系 Super Junior 啦，嚟紧下年世博 Backping 啦。Backping 有好多人问我，但我一隻 Backping 嘅歌我都唔识唱，咁但系我都唔知问我嚟做乜嘢，系咪先？我又唔识 Backping，Backping 又唔识我，系咪先？你识咩？ 我识啊， 我都识 Backping 啊， 好靓啊， 好靓边个啊？ 嗰个咯， 你嗌买出个名先，唔系因为有个内衣广告系嗰个咩 Jenny 啊，系咪？系识定唔识？你跟我定点？可能我讲错噶。 但佢之前喺外国攞奖啊嘛 ，Blackpink。 我知道，小白你有人识啊？你报呢啲 你叫我 Blackpink， 我都唔系话太熟。 Super Junior 有阵时会唱日文歌噶嘛？ 小白唔系睇韩剧噶嘛？ 睿智 系啊， 系啊， 都要认识嘅。 即系等于每次去旅行啫嘛。我谂不如今次去韩国啦，咁样谂下谂下， 都 系 系。咪有阵时佢哋都会有啲日韩嗰啲 crossover。阿拉斯又会去下唱下韩文歌，跟住韩国嗰啲又唱日文嗰啲系嘛？ 系 韩 国唱日文歌咧就比较多，呢个系一个经济嘅现况嚟嘅。你睇到南韩方面佢哋嗰个人口系几多？然后日本嘅人口，譬如12000万，差唔多系南韩一半，即系多咗一倍，多咗一倍。咁你就变咗，如果佢哋喺韩国方面佢哋唱歌唱得好嘅，佢哋赚嘅钱，佢哋望到嘅市场有几大？咁佢哋因为嗰个语系嚟讲咧。韓文同日文咧文法上其實非常相似，有好多嘅vocabulary 咧個發音亦都差唔多，咁所以佢哋就算學得唔好都好啦，佢哋都好願意去日本個市場，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最重要 原因。即 係 賺錢啦，總之啦。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搶飛，咁啊聲稱有 F5 嘅搶飛程式啊，你都知要撳 refresh 噶啦。嗱，我唔知你有冇搶過演唱會飛，我對上一次咧曾經幫人試過登入一個網站去買嘅，咁當然買唔到啦。我試過一個鐘啊，等咗好耐都冇，咁啊放棄啦。咁啊網上咧嗰啲旋轉串流平台咧賣飛嗰啲咧，其實都mark 到好貴嘅，所以。所以千祈唔好觉得23万咧系买到好多张飞，即系起码买到20张飞咁样，其实未至于噶，即系可能有啲飞真系标价咧。咁当然我哋讲呢件事，梗系警方打击黄牛啦。你而家仲要俾人呃埋，咁全部都系啲比较 negative 负面，大家真系唔好跟，唔好学，唔好俾人呃。但系去到30000蚊一张，有啲黄牛飞，陈奕迅尾场演唱会都几夸张。 首先我唔信尾场演唱会飞呢几个字， 因为会再加。 系啊，你永远唔知边场系尾场嘅，永远唔会知嘅。你头场都未必信得过，因为头场你唔知佢会唔会喺前面，不如加多一场咁样，你唔知噶嘛。咁所以你唔好谂话头场尾场，你买咗之后都唔敢肯定。除非佢寫到明，或者你有保險賠。 是 如果佢唔係尾場，我賠俾你咁樣。 係 冇噶嘛。 冇噶，同埋會加開。 patch two 噶嘛， 系 之后咧过咗三个月之后，红馆有期又嚟玩多一转咁样。我记得郭富城嗰阵时都试过啦，即系嗰阵时话，加冇好加啦。跟住原来 patch two 而家都好兴噶， 系啊，即系第二部分咁样。 系啊， 咁啊，大家呢个就引以为鉴啦。头先去翻钟哥个讨论，就系话啊，点解会咁蠢，仲会俾人呃噶？电台日日讲新闻，日日讲报纸，日日报，网上媒体都叫你唔好俾人呃啦。 警方都成日讲啊，即系啲网上骗案经常出现。 如果你有听晨光警星，他们成日讲一个 Cyber Defender 的网站，其实是 守望者。 守望者，那你一进入去的时候呢，他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哪一个网站是呃人的，你要用才得嘛。 是，不过这些个人呢就没有了，人家用微博 account 去呃你呢，就那个 Cyber Defender 海外都 check 到的。 是啦是啦，不过那些用网站去呃你就会 check 得到啦，这样这些个人一个半个，你很难的嘛，是不是？咁我對上一次經驗呢，就喺外國買對波鞋，因為嚟緊有場波要打，咁諗住好耐冇試過打啲大型籃球賽，咁買對鞋啦，啊嗰對鞋呢就有巧妙啦，佢邊個位嗰度呃你呢，就係、是、呢外國網站嚟嘅，咁我買啦，對鞋呢其實唔貴，900蚊到嘅啫。 你唔去得旺角嘅咩？ 唔系，嗰对鞋系 有波鞋街噶，旺角。 因为波鞋街冇嗰种鞋，我想买翻啲旧少少，有少少。 点解咧？你打一场新嘅波，点解着对旧啲嘅鞋？ 你玩玩具都玩翻啲 怀旧嘢 啊！咩基本跟抌啦，依家嗰啲自由搏击、自由追击，你又玩唔玩啦？去到自由追擊定自由搏擊嗰只高達叫 咩啊？嗰只唔係啊，嗰只而家最新嗰只叫風鈴啊， 係風鈴添、 啊 啊， 水嗰個啊？ 唔系就咁啊，就咁叫风铃，有两只啊，喺我屋企附近个商场啊，冻咗喺度啊，近排系啊， 系啊， 系啊，咁我就想话，即系买翻啲我自己中意嘅波鞋，咁啊买啦。跟住咧，嗰个外国嘅买家咧系咁话，你要运嚟香港咧要俾运费，因为依家咧防疫嘅规定咧，要俾200蚊，你要俾咗呢200蚊我先运嚟，咁样。咁 港纸定美金先？ 港纸，港纸。咁我俾啦。咁但系咧，我俾嘅时候咧。跟住咧，佢话佢收唔到，佢话咧 PayPal 冻结咗佢个 account， 咁我就咁 你咪 send 翻个 email 去问 PayPal 咪得咯 ？PayPal 呢个咁国际性嘅公司， 得你 send 去 PayPal 问，你估几耐收到啊？ 两日咯， 两日啦，咁你占咗场波几时打？就系两日后，咁但系我发生呢件事，其实我用咗一个礼拜时间去发生噶啦嘛。咁我就有啲拗头啦，究竟系咪呢个 account 俾人冻结咗咧？咁样跟住咧，我。放弃咗买呢对鞋， 冇俾个钱啊嘛？ 有，我俾咗200蚊，我真系俾佢呃咗200蚊， 但系冇系200蚊啫。 系啦，200蚊，跟住咧， 冇系200蚊，我就系钱啊。 但系咧，小白讲得啱，我都有 send 去 PayPal 嘅，咁我就唔买啦嗰对鞋，唔买，跟住我就去另一啲地方，我就唔着嗰对鞋啦。你当我问人借又好，即系去翻旺角买又好咁样啦。好啦。跟住 PayPal 真係同我講翻，呢個 account 係假嘅。 哎呀， 我咁樣都跌咗200蚊喎，你明唔明啊？但係咧喺個過程之中，除咗要同PayPal 去博弈啦，呢個第一啦，即係我唔再講呢個支付平台啦。你即係呢啲支付平台去用英文去溝通啦。第一，第二咧。嗰、那個買家咧用咗千字文去鬧我，即係話估唔到你哋啲香港買家係咁，其實對上咧已經係有好多香港人咁樣買鞋都唔肯俾運費。你諗下，即係佢講到一個歪理咧變成真理嘅，佢會喺個過程入面啦。啊，當然我英文程度提升咗啦。 啊，佢都有誠意、哦。佢写篇嘢俾你，佢都算系有诚意 嘅。系啦，即系譬如佢会讲咧，即系用啲首先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唔得咧，佢就开始闹你啦，攻陷你心灵嘅深处，就系话啊，你哋估唔到你个地方啲人买嘢系咁样。咁我自己都觉得，唉，系人哋即系开始进入佢嗰个陷阱嗰度，就系话系我买嘢，我俾运费讲到明噶，咁我系应唔应该俾多次咧？即系嗰个位啊。佢開始攞到你嘅心理嗰個弱點啊！ 咁似我而家同啲同事溝通嘅方法嘅， 做咩？ 最先都係動之以情，然之後鬧佢咯。但係都係冇結果嘅。 冇結果， 係冇結果。但係我唔係騙徒嚟嘅，即係我真係 呃到兩嚿水， 即係為佢好，就係冇啊！俾咗兩嚿水佢差唔多，即係激氣。 咁你同我同病相憐喎。 喂，但問題係，喂你要買一對波鞋去打嗰場波，你有冇諗過？你着咗嗰对波鞋，都未必会赢到嗰场波。 嗰场波我冇谂过打，我谂住影下相嘅啫。你又错啦。 所以佢亦都冇谂过咧，嗰对鞋到底啱唔啱嗰场波。 最紧要打卡 系啦， 系啊， 唔系打波。 计啦。 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受事，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恶意，无疑你我极致，习惯越错越是感触，多少日子别要逼死我，直到难逃一劫。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相思，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下停止，才触发着地这种默契。 佢雲浩影啊，密切接觸者。 咁、除咗演唱會之外咧，香港仲有好多好好嘅節目嘅。喺2022年咧，今年啦，之10月13日其實都，今日啱啱開始喎，一陣間10點就開始啦，就網上公開發售啲咩咧，就 M 加。M 加博物館咧，咁啊佢嚟緊嘅時候11月咧，咁啊有一個嘅知名藝術家咁啊草間彌生同佢合作嘅，咁、有200件嘅珍貴嘅藝術品咧。啊，會嚟到香港喎， 係啊，嗰啲成個南瓜咁樣， 係啊，波點 所以去大湖內海喎，慳翻張機票錢 係 咪小拍？ 如果大家仲諗住喂，我係咪要去外地先至欣賞到呢啲即係世界知名嘅藝術家咧嘅作品就唔需要啦。咁啊，香港M 加到咁，當然啦，你話 M 加要即係。都是一票難求的、就好像故宮咁，我對 我都未買到、我都未入到場啊！喂，但係咧啲故宮展品都搞笑喎，原來咧嗰陣時有啲皇室咧，即係內地即係中國嘅皇室咧，佢有已經有個碌面神器啊，俾你塊面瘦啲喎。 係 咩？ 係啊，係 啊，我都見過啊。 係咯，我都上網 見過一個咩嚟嘅咧？ 係咯，幾靚喎！ 直頭猜猜我是誰咁啊，估嚟估去估唔到啊！ 係啊係啊，我哋都仲未撲到飛入去睇啊！你呢個 M 加都應該難喎，係咪啊？ 呢個 M 加 呢，咁我覺得都難嘅，因為佢第一佢二百件嘅珍品嚟到香港啦，咁亦都非常之難，因為佢喺全世界嚟講嗰個知名度都幾高啊。咁而且佢嗰、那個即係大家都知道草間彌生去玩波波。 波點波點 波點波點波點咁啊！呢啲波點咧，其實佢點解會咁出名呢，就是、因為佢有一種咧治愈系嘅感覺。 嗯， 原來佢就源於咧，我記得源於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啦，曾經有一次佢好似精神錯亂定係點樣，咁佢就見到呢啲嘅全屋嘅感覺，就好似見到好多波點一樣。我都諗翻，其實我細個咧，可能眯埋隻眼瞌得耐。一擘大眼嘅時候都見到好多波點，唔知係咪嗰啲 症啫， 唔知係咪啲 concept 就係咁嚟。 我就有飛蚊症， 個個都有嘅。 同埋咧，有啲朋友咧，即密集恐懼症咧，唔知可唔可以睇呢啲 嘅？我都想講，因為你佢波點咧，當然你話一啲大啲嘅。有啲可能玩唔同顏色嘅，有啲譬如小鳳姐嗰條裙咁樣，其實都係波點嚟噶嘛。但係如果佢啲波點太過密集嘅，密集到好似譬如蜂巢咁樣，可能有啲人受唔到嘅，即係有啲人一見到嘅時候咧，會痕啊，會驚啊，會抗拒啊， 有啲就會覺得係治癒噶嘛。 係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都會覺得波點係治癒嘅。佢喺外國有啲嘅展覽咧，我都曾經去過。咁佢除咗係波點之外，佢有好多唔同藝術。裝置嘅，咁啲裝置咧，譬如有啲係以動物啦，咁當然如果動物亦都有陣時會擺翻啲佢嗰個 label 就係原點啦，即係譬如一隻馬、一隻獨角獸咁入邊配咗啲波點之後，你發覺哦，原來係可以有另外一種嘅美態嘅，咁啲美態點樣去到治癒你嘅心靈咧？呢你自己去領悟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佢純粹睇個波點或者嗰個顏色配搭啊，作為一個心靈潔淨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幾值得去喎。 幾好啊！同埋有啲叫做禮物控噶嘛，即係去親博物館咧都要買嘢。嗱，我估計咧呢、這個博物館咧都要營商式做生意啊，係咪先？ 始終都要去呢一招噶啦，世界各地嘅博物館去到最後都係要賺呢啲錢嘅。 同埋賣嘢啦，睇下會唔會有啲crossover 嘅產品。或者即系头先讲嗰位设计师啊、艺术家啊，一啲限定啊嘅一啲 edition 嘅一啲锁匙扣啊， 系啦锁匙扣啊，我几中意草咧，就系西装嗰啲襟章嗰啲片啊， 哦，嗰啲都靓， 系啊，细细地，如果你话有嗰啲著名设计师佢哋嘅特点嘅话咧，你好似。摆喺个心口上面都型咗， 真系好多朋友又中意买下呢啲 样嘅嚟， 系啊，好肤浅嘅咋， 咁系买呢啲噶啦， 自己唔叻咪偷人金嗰啲金箔咯。 我都有啲朋友，譬如坐下冰箱贴啊，坐下指阵啊，指阵真系 指阵啫， 系啊。即系 咁样嘅啫，全地球比较废嘅一样嘢， 又手又唔知点挤喎。 唔系你真系摆喺台做， 咪就摆喺台咯。 咪成日觉得咧，屋企里边可能好大风， 系 可 能 样样都要指阵。 冷戰又認為中國在世界經濟發揮核心作用，對解決全球共同問題有重要影響，美中有可能和平共處。戰略強調美國有意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亦都不支持台灣獨立，依舊奉行根據《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和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中方早前重申，希望美方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希望美方與中方一同努力，找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歷史文化的兩個大國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之道。北韓昨日試射兩枚遠程戰略巡航導彈，領袖金正恩在現場監督。朝中社报道，两枚导弹飞行了10234秒，击中2000公里外的目标。试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导弹的作战效率和威力，并且再次确认整个作战应用系统的可靠性和技术安全性。金正恩对试射表示满意，强调试射是对敌人的又一次明确警告，北韩应该继续扩大核战略武装力量的作战范围，随时坚决震慑任何重大军事危机和战争危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5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74，瑞士法郎0.997，加元1.382，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11，欧元对美元0.971，欧元对美元0.6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终于有首歌是他们做 live 的时候可以讲，识唱的一起唱。F.U. 呢一首歌咧，林杨彤想做一首差唔多 vibe 嘅作品，当中嘅精髓咧就系嗰种呐喊 feel 啊！做完佢同 Marson 认为系佢哋少数可以俾乐迷一齐跟住唱嘅作品。作曲 Marson 杨彤，填词韦睿石山街，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orphy。上榜五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乐队石山街 Happy Son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各位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先聚焦睇下英镑方面啊，啲港咧真系几难搞，你都知。香港有啲英镑概念股啊，有啲金融机构啊，咁啊，榜跌咧，佢哋嘅资产咧都跌啊，真系难搞啲。好啦，温生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唔该晒。 好啊，因为咧，我知道好多人咧都系对英镑系好感兴趣嘅。咁而当而家个英镑嘅汇价去个八个七港纸嘅时候咧，咁大家更加咧会好雀跃咧，就想买多啲英镑。咁点解大家会有咁嘅感觉咧？因为喺个历史嚟讲嘅话咧，譬如好似好多人嘅细个喺英国读书嘅回忆咧，可能会话俾佢哋知，英镑嘅汇价大致上咧就喺12至14蚊之间喺度徘徊嘅咁样，去到15蚊就系贵啦，去到11蚊咧。就是平啦，咁所以咧，而家去到10蚊嘅话咧，就更加要入啦，因为好平啦。咁要去到9蚊就更加平啦，而家8.7啊，平上加平啦，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系咪真系平咧？咁我觉得咧，我就觉得咧就唔系平嘅。点解我会觉得唔系平咧？因为咧喺自2016年之后咧，英国咧系有两个好重要嘅结构性嘅改变，而呢啲嘅结构性嘅改变咧，系令到个英镑咧系已经唔同咗以前嘅英镑啦，已经系改咗轨迹啦。咁发生咗咩事咧？嗱，2016年大家都知啦。就是呢一个嘅英国嘅脱欧公投啦，咁英国咧就通过咗啦，咁正式喺今年年初就系正式系脱欧嘅。咁喺2016年脱咗欧之后嚟讲嘅话咧，其实咧欧盟咧就一直都要求咧，就话喺英国同欧洲所做嘅金融业务里面咧，就要佢哋嘅结算咧要翻去咧系欧洲去结算，就唔可以再留喺英国做结算。咁即系言下之意咧，就系要英国嘅金融业务咧要翻去嚟欧洲，即系喺欧洲嗰一部分要翻嚟欧洲，唔可以再留喺英国。好啦，咁当然咧呢个可以理解啦，因为金融业系个肥猪肉嚟噶嘛，咁冇理由留你英国离开咗，仲要留俾你，梗系唔留俾你啦，要攞翻自己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已经系当其时对英国嘅金融业咧系造成好大嘅冲击啦。咁所以你由当其时起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由2016年去到今日为止，我哋都未见过个英镑嘅汇价再重上翻去到11.5港纸啦，已经见唔到11.5港纸啦。咁所以咧，由呢一度咧，由呢一个嘅变化咧，单系呢个变化，大家已经系可以感受到。你再幻想你今日买英镑9蚊10蚊，你买英镑，你谂住翻上去 12或者14蚊嗰啲咁嘅位置，基本上係幻想嚟嘅啫，因為已經個情況已經變咗啦。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11.5已經係個頂位，咁你10蚊買係唔係平咧？我覺得又已經唔係平啦。你去到11.5就已經係頂位，你10蚊買邊係平咧？咁9蚊買又咪平咧？9蚊買可能只係一個較為合適少少嘅價位嘅啫。好啦，咁再發生咩事咧？去到今年2月份，我哋知道就爆發咗俄烏事件啦。咁爆發咗俄烏事件之後嚟講嘅話咧，就英國咧就刻意咧就同俄羅斯咧就喺經濟上咧就分割噶，咁啊唔再用俄羅斯嘅平嘅能源噶。咁呢一個分割嚟講嘅話咧，就令到英國咧就即時咧，唔好話英國啦，整個歐洲咧都有呢一個嘅能源危機噶。咁我哋見到英國嘅電費大幅上漲啦，呢個報章都講咗好多啦，我哋費唔需要喺呢度再講啦，大幅上漲。咁所以令到英國嘅通脹咧，到而家去到成10%嘅高位噶。咁啊受到通脹嘅蠶食之下咧，我哋見到英國嘅消費力咧已經係無以為繼啦。佢嘅最新嘅八月份嘅零售銷售數字咧係。對上4個月，即係話計埋八月份連續5個月咧，基本上咧都係個零售銷售按年比咧都出現下跌嘅。八月份嘅跌幅更加係達到5.4% 嘅。由呢度已經係感受到咧英國嘅經濟已經係出咗問題啦。咁當然咧，大家可以有個質疑嘅就話：英國唔係有北海油田嘅咩？咁點會搞成咁嘅樣咧？咁樣嗱，第一樣嘢要理解嘅。北海油田咧一早咧已經係私有化咗噶啦，咁北海油田第一佢係唔足以供應俾整個英國嘅，即係唔夠嘅，要入口嘅都要入口能源嘅。咁而北海油田已經係私有化咗，等於你今日你話哇啲樓價好貴，有好多人買唔起樓喎，咁你叫啲地產商可唔可以半價賣樓俾啲人啦？唔得噶嘛，係咪先？ 商業社會啊！ 系咪唔容許噶嘛？咁所以咧，這個就係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咁所以就變咗咧，就除非而家英國同俄羅斯言和，否則嚟講嘅話咧，就要即係要再用翻俄羅斯嘅平嘅能源啦。否則嚟講嘅話咧，我相信英鎊嘅呢一個嘅轉變咧，係會令到佢係出現咗另一個好難逆轉嘅一個結構性嘅改變。而呢個改變咧，可能令到英鎊嘅匯價想翻去10蚊咧，我覺得對港紙咧。都未必是咁容易嘅事，咁同埋如果去到冬季，冬季而家嚟緊㗎啦，我見到歐洲嗰啲地方開始落雪啦，咁如果冬季嚟嘅時候呢，更加可能個能源短缺嘅問題會更加嚴重，可能會令到英鎊嘅匯價有機會邁向對美金一算嘅水平，即係對港紙大概係講緊7.8，咁呢個當然係我個預測啦，我估計啦，咁所以就呢啲就係一系列嘅因素呢，而家就係影響緊個英鎊，所以如果你大家明白曬呢一系列嘅因素嘅時候，你而家覺得英鎊嘅匯價係咪真係平呢？可唔可以用平個字嚟形容而家嘅水平呢？就真係令人質疑啦。好啦，咁 沒有最平，只有更平咁樣啊。 係啦，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啦。咁當然啦，就到明年嚟講嘅話咧，仲有一樣嘢咧係要留意啦。咁講咗好耐㗎啦，系啦，就喺呢个10月19日，苏格兰咧都讲到明年10月19日咧就要搞个脱英公投噶啦。咁我哋记得咧喺2014年咧，当其时嚟讲嘅话咧，苏格兰咧就以呢一个嘅55票对45票咧就系不获通过嘅。咁但系当年嚟讲嘅话咧，英国都仲未脱欧啊。咁啊，加上咧就话英国当其时嘅经济仲强啊。咁啊。呢啲嘢就係咁樣啦，當你經濟強嘅時候就同你一齊啦，你經濟唔強嘅時候咁就冇人會同你一齊嘅，通常都係咁嘅啦。咁再加埋咧，就話而家又失去咗英女王嘅凝聚力啦。咁呢系列嘅因素嚟講嘅話都有機會令到咧蘇格蘭喺明年咧係有機會離開英國。如果一旦離開英國嘅話咧，更加可能會令到發生第三個不可逆轉嘅結構性嘅改變。咁呢啲嘅改變嚟講嘅話咧，都係嚴重影響咧個英國嘅情況咧，影響榜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基于呢系列嘅因素，咁大家买榜嘅时候就要 即系要密切留意啦。因为你头先咧，温生都有讲咗好多关于英国内聚嘅情况啦，都仲未计美汇指数不断夹高啊，嗰个都仲系一个外围因素会 trigger。 冇错，冇错。咁譬如好似你见到而家美国不断喺度加息，令到美元强，咁有机会令到个榜咧系有会进一步下回落嘅。 咁所以咧，即系投资者啦，就要特别留意啦。 培哥其實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即如果我真的想去那裡消費， 咁其實而家其實都係一個適合嘅時候用定換定啲去使㗎啦。咁因為我如果話你就話講到話出年可能會仲有一個可能不能逆轉嘅結構性改變啦，但都未發生啊。咁但係而家現水位係咪都係可以即係換啲使住先咁得唔得咧？ 我反對嘅，因為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你而家仲係覺得英鎊係低位是平，是因为你个脑海仲喺度幻想英镑喺历史嚟讲应该系喺12至14蚊嘅水平。如果你仲幻想系呢一样嘢嘅话，当然而家英镑系平嘅。咁但系我就想头先想同大家讲咧，就话因为英国喺2016年之后发生咗好多唔能够逆转嘅结构性嘅改变。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个英镑喺呢个9蚊10蚊系咪平咧？其实唔系平。其实可能仲系可能系偏贵， 即系阿培哥讲中咗我，因为咧我对上一次去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年前啦，我嗰阵时换就系12.几啊， 系啊， 系啊， 而家 系已经 系啊，所以你因为你嘅记忆留喺当其时啊，咁所以你咪觉得而家平啦，但系你忘记咗就系话，因为你当其时同而家已经有好多个因素系改变咗啦嘛，咁所以你唔可以再谂翻以前噶啦。 咁啊，我有个提议俾钟哥啦，系啊，嗱，你去到你碌卡张单寄翻嚟嘅时候咧，你觉得可能有机会比你依家唱英镑歌去仲会平啲嘅，咁可能真系咁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榜嘅情况啦，多谢晒你，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唔该晒，拜 拜， 晒 培哥。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头先咧话用信用卡嗰个方法咧，都系近排去日本啦，同埋英国咧，好多朋友流行嘅方法嚟嘅。 不过有个有可能有一个未知嘅风险噶。突然 就會升翻係 咪？升翻係咪？唔知㗎，即係可能會好咗，幾都可能會多咗。 呢個就係等啲專家去決定啦。我哋呢啲普通人去消費娛樂下啫。咁啊，轉個角度咧，想同鐘哥講啦。嗱，即係不斷都聚焦兩餸飯多年啦，你都知道，多年嘅意思有兩三年㗎啦。咁啊，依家最新咧，兩餸飯仲可以加咩餸咧？嗱，你食過最光怪陸離或者最叫做最豪華、最奢華咩？ 我反而要幫襯啲好正路嗰啲，即係都係街邊小店嘅雙餸飯。你講到去到金鐘嗰啲，我已經冇幫襯。 係因為你少去金鐘啫，你冇理由特登去金鐘幫襯啊！ 嗱，好老實講啊，如果我去金鐘買一個雙餸飯咧， 係 咁我就寧願將嗰個價錢去食其他嘢，因為嗰個價錢其實可以食其他嘢啊嘛。咁但系我喺街边小店食雙餸飯，我真系只可以食雙餸飯啊嘛，那個價錢 係啊，或者即係嗰度啲餸又有啲唔同啦，有啲椒鹽蝦啊，或者有啲唔同嘅一啲出位嘅菜式啦。依家咧，琴日啊，新鮮滾熱辣咧，雙餸飯仲可以加咩咧？加大閘蟹 嚇， 係啊，真係雙餸飯你一個餸可以加大閘蟹，38蚊一隻。咁啊，幫你蒸埋喎，咁樣嚇，咁啊，真係要同大家去睇睇啦，即係關於兩餸飯嗰一樣嘢，咁啊要留意啦呢一個，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呢個兩餸飯咧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配搭啦，咁樣，咁呢啲配搭咧都係對於我估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嚟講咧，其實都幾有趣噶，係咪先？即係你可以揀下唔同嘅嘢啦，去叫做又配搭啊，又可以mix and match 啊咁樣。不過兩餸飯其實係食快噶嘛，你食蟹咧就食好耐啊，其實就反而係食好耐啊呢一樣嘢。你哋會唔會選擇咧？ 可能佢就蟹好細咧。我断估30几蚊，佢都唔会俾只大嘅你啦。 唔会啦，佢嗰啲通常咧，如果两餸饭嗰啲蟹咧，佢俾嗰啲蟹毛嚟嘅。然后咧，就算佢系大少少嘅时候咧，你食嗰个咧，嗱，我当佢有俾椒盐啦，你都系希望嗰个椒盐嗰个味道咧，可以帮你送饭。因为如果你净系食咁细只蟹咧，其实你好难食到佢啲肉嘅。你都系要抡佢个壳。咁你个壳你都系。 坦白讲就啜住你汁啫。 系啊系啊系 真系啊。不过我系大闸蟹嘅爱好者。 我都系、哦。 系啦、啊，即系呢个时间咧就会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撩你食大闸蟹，因为食大闸蟹咧要一班人食先开心嘅。 唔使搵我。 系咪啊？ 我一般。 你麻麻地系嘛？系啊， 麻麻。 系啊。 你几对上一次食系几多年之前咧？ 唔系我每一年都有食、但系每一年都系食一只起，即系成季啊！我唔系讲一餐啊，成季一只起两只子啊。 哦，咁都好好，一年都食到一两。 唔系好太过。 我都好噶，但系其实我上年系食一只起两只子。 系啊，因为其实个过程都棘手噶，你要蒸嗰只蟹咧，又要开个炉啦，又要有啲紫苏叶啦，跟住又要蒸二十分钟啦。咁你冇理由一开。个蒸笼嚟讲，蒸一两只噶嘛。虽然好多朋友依家疫情期间已经有蒸焗炉咧，自己已经可以喺屋企搞得到噶啦。 系啊， 我另外一个咧就即系我觉得大闸系好食嘅，即系好食嘅嘢嚟。 我又咁问先，你会唔会食大闸蟹啲副产品啊？例如嗰啲蟹粉小笼包啊，蟹粉面啊， 会。 总之系蟹粉嘅，你都中意。 我话点解我会即系麻麻地咧？主要系因为食嘅方法同埋嗰个时间啊，即系。譬如你食大闸蟹，你要用花好多精神拆啦，啲脚又幼咯，跟住撩啲肉出嚟啦，筆啦，即系会花好多精神去食，同埋你要好专心去食， 同埋好少倾偈。 我成日觉得咧， 系唔讲嘢， 系啊， 因为大家围内咧就系咁喺度拆嗰只蟹， 奋斗咁。 我成日觉得食大闸蟹咧，即系嗰阵时候你会觉得嗰家人好唔和睦嘅，即系系咪呢家人有啲心病啊？ 好静，好安静， 好安静，即系嗰个环境咧，我好唔舒服啊。 系咪？ 静即系静到我未见我屋企咁 一开始系有啲阿爷咯，就系啲蟹壳弹到我， 系啊，即系咁样。 其实都可以温馨嘅，即系你可以帮即系太太或者帮另一半拆埋嗰只蟹，撩埋啲肉，即系得啲。蟹肉俾佢一羹一羹咁樣， 就算唔係食大閘蟹，我屋企即係有陣時候煮蟹嘅話咧，譬如姜葱炒蟹，咁我都會即係攞個蟹鉗整碎佢，跟住咧就特登剝俾啲小朋友食嘅喎，都有呢啲温馨場景。 呢、這個我都想做小朋友啦，大佬整埋俾我食咁 樣。唔好咁講啊，其實頭先咧就各走極端啊。你話兩餸飯呢啲比較即係廉價少少嘅飯餸，都有兩呢、這個湧現咗呢個大閘蟹係其中一味餸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其實你可以選擇高級啲嘅享受噶，其實好多呢啲大閘蟹宴咧，幫你拆埋拆埋蟹啦，即係叫做有專人幫你咧剝埋咁樣，咁你就負責食噶咋，咁你又 O 唔 OK 啊，梁生？ 又一個即係喺我面前剝，我就覺得 OK 嘅。係，如果唔係咧，我又係講翻嗰個都市傳言啊嘛， 即係阿婆咯， 阿婆咯，負責阿婆 嘅，唔會嘅。喺你面前專去拆呢個大閘蟹嘅開蟹，點解咧？有呢、這個即係頭先講話兩餸飯有夾餸師啦，其實咧都有開蟹嘅專員嘅。咁我舊時咧細個咧有段時間咪做酒樓嘅，我記得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即係暑期工嘅時候，咁嗰間酒樓咧其實咧都好流行咧食蟹嘅。咁咧佢嗰陣時真係咧請咗一個姐姐咧，就專係喺啲客人面前剝蟹。咁咧佢剝完嗰只蟹咧，真係可以砌翻成隻蟹出嚟。咁呢個咧真係一個技能嚟嘅，唔係個個都做得到。而佢拆蟹嘅過程咧，其實係幾優雅嘅。即係我旁邊我係一個侍應仔咁，我喺旁邊喺度睇啦。啊，我真係即係叫做出翻去啲走廊嘅時候，我都同嗰個阿姐講：阿姐你真係好勁喎！係㗎，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一啲食材咧，唔係食材，食就係食物添啦。係喺你面前去整嗰啲咧。都真係一門藝術嚟嘅，譬如正話講開蟹啦，或者係片皮鴨啦，喺、你面前做俾你睇、 我細個睇片皮鴨真係睇到拍曬手掌。 係啊， 而家都覺得其實佢刀工好犀利。 又或者鐵板燒啦， 鐵板燒啊， 又或者喺你面前拉面，即係中國式嗰啲啊，即係將個面粉喺你面前猜佢拉 跳繩，跳繩 係啊， 跳繩其實好污糟嘅，我想講呢樣嘢。 我見過一次跳繩，我就冇見過，但係喺我面前即係將一嚿面粉拉成好多條好幼嘅面條，我睇。 然后再炒个面俾你，真系 我嗰次嗰个就唔系炒就系绿嘅，我真系好厉害，即系成件事你睇嘅时候系一件赏心乐事。 系啊，咁啊，即系秋天又进入呢个大闸蟹嘅季节啦，唔知会唔会一班知己咧去食下蟹啦？ 会 系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啦。咁啊，大致天晴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2%。而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时间所限啦，转个头先出翻呢个 TDC Hotline 啊！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由黄大仙中心那一段至到风力楼就比较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奇德村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一只系整个南瓜， 整个南瓜。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雪条冰的。 千万别放入口啊，四通八达的团队去跟香港共融发展协会创办人曾佩林学着做矿香石。到底做手作怎样推动共融？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举办嘅秋季五大科技展咧，就会由今日开始，一连四日至到16号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当中嘅国际资讯科技博览嘅亮点同埋特色产品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今年贸易发展局秋季五大科技展咧，咁今日就开幕噶啦。展覽咧係匯聚咗超過1000间嘅參展商嘅，咁咧今年咧我哋就以創新科技成就未來咧係作為主題，當中嘅國際資訊科技博覽咧，其實好多年嚟咧都得到香港特區政府嘅大力支持嘅，咁今年嘅內容咧就更加豐富嘅。今年咧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咧就將會以智慧香港為主題咧就設立兩個展館嘅，包括智慧政府展館啦，同埋創新香港展館嘅。咁智慧政府展館裏邊咧就 就會展示一啲特區政府嘅多項公共服務嘅科技方案，範疇就包括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政府、智慧機場、智慧鄉村，以及咧係點樣善用咧創新科技去應對咧2019冠狀病毒病呢七個大嘅範疇嘅。咁而創新香港嘅展館咧就會展示一啲重要創科比賽嘅得獎方案同埋作品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亦都有唔少嘅知名企業咧會參加呢個科技界嘅盛事噶。咁亦都有好多創科企業係以展團嘅形式參展嘅，包括有 B4B 大數據應用挑戰賽啦，亦都有數碼港啦、香港科技園、香港智能交通運輸系統協會以及係智慧城市聯盟等等嘅展團嘅。咁亦都咧今年好開心咧，我哋請嚟咧呢個非常法國、非凡創新 So French So Innovative 呢個展團，帶嚟一啲咧法國跨國企業同埋初創公司嘅，咁將佢哋嘅一啲創科方案嘅經驗咧係帶嚟香港。咁例如咧，法國嘅公司咧，佢哋會利用呢個物聯網嘅技術去分析一啲建築物嘅能源消耗情況，幫助咧係制定呢個節能方案嘅。而另外咧，亦都有法國嘅公司咧，亦都會提供一啲先進嘅低耗電量嘅照明技術，咁啊可以應用喺工業啦、汽車同埋智慧街道嘅照明系統裏邊嘅。今年我哋都好開心啦，就係博覽咧，亦都吸引咗好多間嘅初創企業同埋一啲本地嘅研發機構參加嘅。我哋咧亦都喺博覽裏邊咧，亦都見證咗好多初創嘅成長嘅。咁我都可以喺度分享一個例子啦，就係有一間咧係由一個90后嘅年輕人創辦嘅一間本地初創咧，其實喺2019年咧就已經咧參加咗我哋貿發局創業快線嘅呢個初創企業培育計劃噶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佢係發展一啲元宇宙嘅技術方案嘅。咁咧就用呢個視覺暫留技術咧去製作一啲3D 嘅圓空影像嘅，觀眾咧係唔需要咧佩戴頭戴式嘅顯示器咧，都可以睇到好清晰嘅一啲 3D 嘅影像。咁呢間公司嘅總部喺香港啦，咁但係佢哋已經喺廣州同埋呢個深圳咧，其實係設立咗分公司㗎啦，咁啊進軍內地市場嘅。咁希望佢哋咧可以透過今年嘅博覽咧，拓闊到佢哋嘅客源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展商咧係會帶嚟防疫嘅發明啊。咁大家都記得啦，冠狀病毒病嘅時候咧，曾經有個案咧就係病毒咧係經由污水渠嘅天台通風管道咧係帶入咗住宅嘅單位，咁就令到咧大廈高層嘅住户咧係受到感染嘅。咁我哋呢一個展商咧就會帶嚟一個咧智能通風管嘅淨化器，咁咧就用呢個紫外光咧係消毒從天台通風管出口排出嘅氣體，咁咧實驗室測試證實咧係可以消滅到咧係超過 99% 嘅新冠病毒嘅。咁而香港嘅市區重建局咧，亦都已經有咧重建項目咧係採用緊呢啲裝置噶啦。咁另外博覽裏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應用於喺 AR 啊 VR 嘅技術啦，以及咧係一啲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同埋保障私隱等等嘅技術發展嘅科技方案，咁可以應用喺醫療啊、智能家居、工地安全管理咧，以及身份認證等等嘅範疇嘅。 咦，咁今次參展商啦，同埋展品咧，都真係非常之實用。咁唔知咧，展覽期間有冇一啲活動咧，係可以俾業界人士進一步了解創科發展嘅咧？ 有啊，咁喺展覽期間咧，其實我哋會舉辦好多嘅研討會啦，咁探討呢個科技嘅發展同應用嘅。咁好似咧，10月14号啦，就星期五咧 ，B4B 大數據應用挑戰賽咧，以及係智慧城市聯盟咧，咁佢哋都會有一個研討會咧，係探討呢個碳效率啦、可持續發展同埋智慧生活等嘅熱門議題嘅。咁而喺14、15号咧，頭先提過嘅呢個非常法國非凡創新嘅展團咧，亦都會舉辦多場以呢個持續發展邁向未來為題嘅研討會嘅。咁啊，探討大都會建設啦，同埋智慧運輸嘅可持續發展嘅。咁而星期六啦，即係15号咧，就有今年博覽嘅呢個巨企有約嘅系列講座嘅。我哋邀請到咧就人工智能方面嘅科技巨頭咧，就嚟到探討 AI 未來喺呢個物聯網同埋教育方面嘅應用嘅。咁以及咧 AI 喺香港嘅發展方向嘅。 嗱，展會詳情咧，大家就可以上到去貿發局嘅網站嗰度查閱。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除咗國際資訊科技博覽，同期仲有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國際秋季燈飾展同埋國際戶外及科技照明博覽。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上貿發局網站免費登記入場，一次過參觀5個展覽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 面对突发的状况，我们通常都会说要执生，随机应变。那你又知不知道随机应变的英文应该怎样说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阳光流进窗内，令我出神，也许只是未曾遗失昨晚的梦，梦里的人，无论有多逼真，但一度清晨，一切又软弱无凭，无风没有惊动，没有星辰，却只得够灵魂过的事，遇过的人，存在过的声音，当一度清晨，醒觉着我是谁人，重复过，忧郁忧郁早安，新一天的 头先讲到，在遇到一些情急的状况，很多时都要考你的即时反应，看看你可不可以随机应变。英文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Think on my feet. Think on my feet. 什么叫做 on my feet 呢？难道真的要站在这里脚踏实地这样想？其实不是。Think on my feet 的意思即是解作好快速地做到一个决定，拿到一个主意，咪即是解作随机应变咯。如果有人问你遇到突发的状况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就可以答佢 Just think on your feet, just think on your feet, 即是说随机应变，到时睇下个状况系点样先至因应实际嘅情况去处理啦。记住啦，应变能力是很重要的。Think on your feet. Think on your feet. 只要冷静一点，自然可以遇到任何危急的情况都可以随机应变啦。 这套我看过。 这套我都看过，不过不是很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日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得咯，厉害咁样 remix 俾我啊，劲啊， 系咯，啊特登 mix 出嚟嘅呢个几得意喎， 以后用呢个 机关枪咁，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一定得啦， 仲得紧嘅，你仲想听啊？吓，仲得得得得。 都唔停 嘅，系咯， 得到去九点咁样， 系啊，好似啲头发打咗棘咁嘅，即系有阵时候我哋用呢啲电子产品咧，你估佢唔到啊， 劲嘅， 好彩咧，就系唔系啲重要嘅环节咧，就棘住咗，即系等于咧，你梳头啦，你嗰一日譬如有个大嘅 event 啦，咁你啲头发棘住咧，搞唔掂啊，即系平时棘咧 OK 嘅，系啊。即係大嘅 event 冇棘最緊要， 任何嘢棘住都唔好噶， 係 係咪先？ 係啊， 得一樣嘢係棘住得嘅啫。 咩啊？ 生日 birthday 棘就好嘢，好嘢，好嘢。 一分 一分。咁啊，講下戲。咁啊，最近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咧，即係叫做轉移媒體啊。咩叫轉移媒體咧？譬如佢原本係卡通片，跟住咧佢又拍真人版， 哦， 又或者調翻轉頭，真人版 跟住佢变翻卡通片， 卡通片。 咁可能最近有一个香港嘅科幻片咧，都突然间变咗个前传、 嗯， 就变咗系动画版。 唔系突然间嘅，应该 有铺排 嘅， 铺排 嘅提前咗啊。咁我哋就会觉得突然间啊嘛，即系睇到，突然间有个前传咁样。咁但系咧，唔单止系咁样，即系唔系话净系卡通片变真人，真人变动画。咁有啲咧就 系 小说 哦， 变咗做电影啦。 嗯， 但系亦有啲调翻转嘅，由真人嘅电影。变翻做小说、 嗯、 都有出现过嘅，咁、 嗯、 你哋又睇过咁多嘅电影又好电视剧、 嗯， 甚至乎呢啲动画或者系小说，有边一个你哋印象最深嘅咧？ 哇，其中有印象深嗰啲真系一炸、 啊， 你净系讲金融小说， 系啊， 系啦， 白发魔女传、 啊，金融小说啦，呢、這个系列基本上就 系 原本系小说啦， 系啊， 文字嚟嘅、 啊啊啊， 跟住改编咗变咗做电视剧又有，电影又有。即係就好多都好受歡迎咧， 而家都仲拍緊喎， 而家係唔會停噶啦，呢個 唔會停啊， 寫得太好啊， 係啊，跟住我記得我讀書時期嘅時候，仲有好出名嘅，譬如《還珠格格》， 嗯，都係小説 啦，又係小説變出嚟啊，係啊， 小 説咁啊寫都係好受歡迎嘅。咁你話電影，譬如《東邪西喂武俠》啊，或者呢類型都好 多 喎，真係講下講下， 文字版變咗做真人版， 係咯，我都中意睇，因為你可以有個比較，因為睇小説嘅時候，你通常一定係有自己心入邊嘅一個。印象喺度嘅，就算譬如我咁啦，例如我睇《神雕俠侣》，我系睇细个睇有睇刘德华嗰个版本嘅，咁、我睇亲小说咧，喺我脑入边咧都系会有翻刘德华 个 样出嚟嘅，即系小龙女都系陈玉莲。 古天乐系咪都做过神雕？ 古天乐有，系啊，古天乐系同李若彤啊嘛， 九十年代版本啦。 系啊， 不过《神雕侠侣》咧，即系题外话呢、這个比较特别啦。佢、除咗有小说啦、有真人版啦， 动画添， 动画都出过嘅， 系 啊， 动画嗰个版本你哋有冇睇啊？ 有 咁我有睇过少少，我冇睇晒， 因为佢都系一个本地咧，几画嘢好靓嘅。嗰时佢出咗个漫画绘本先嘅，又记得，即系佢将好多金庸老师嘅作品咧，即系叫漫画化咗先，跟住咧后屘就可以数码转型，跟住就变成一部电影咁，类似系咁咯。 我仲有好多，例如系动画方面咧。外國嘅啲花生漫畫，例如係 Snoopy 啊， 佢又變咗真人版， 又係啦，又變咗真人版啦。 Snoopy 有真人版咩？加菲貓 有，加菲貓有， 加菲貓有， 藍精靈啦，即係呢一類型咧，其實都非常之多喎。 Snoopy 好似反而未有， 未有係真係未有，係真係未有。 係 雖然我唔係好太中意 Snoopy， 但係我印象之中未有，因為加菲貓我都有睇嘅，我覺得都還可以咯， 夠衰格啊嘛，只加菲貓。 同埋個。个主人够烂泥啊，即系够撇啊！最紧要系个主人其实系撇撇地噶嘛，我印象之中。 好似我咁咧，我细个其实系有睇加菲猫嗰啲嘅漫画。以前细个买嗰啲漫画咧系好长身嘅，即系佢唔系好似而家啲漫画咁嘅样，佢有比较长嘅长方形打横咁样嘅。咁你揭嘅时候咧，就每一版入边，我记得好似有得六格咁样，咁啊变咗系一个古仔。咁当然佢有阵时咧內容通豐富啲，佢就幾個 chapter 咁樣。咁如果你突然變咗上去呢個電影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想去睇，因為揾翻啲回憶啊嘛。 嗱咁歐有冇啲？ 有，即係關於好多都係動漫改編啊。其實我腦入邊咧，通常都係啲唔好嘅好過好嘅。即係譬如呢個《JoJo 奇妙冒險》啦嘅真人版咧，係令到大家好失望。 係咪你通常都係睇到？动画就好睇，转咗做真人之后就一般。 又话神作咁，你JoJo嗰啲突然间变到 系啊，跟住仲有《钢之炼金术师》咧，其实我都系好夹硬睇嘅，好勉强，因为佢脑入边即系建构嗰啲炼成阵咧，同真嗰啲系唔同啊。佢系你哋有冇睇真人版《钢之炼金术师》？ 我未睇最新，即系最近嗰两。 佢咪有个咩叫豪腕啊？即系佢有个拳头就即刻。佢原本个漫画入边咧，咪有执毛喺个头个顶嗰度啫，即 系 好似红孩儿咁样噶嘛。咁你真人其实你再咁样整执毛喺度咧，其实就煞有介事。 同埋咧，佢嗰啲 换咗个发型，佢好过啦。 炼成阵咧，即系全部都系冧嘢啊，整烂晒啲嘢啊，咁。即係其實你係睇緊地震片咯，好似同埋另外咧，佢啲煉成陣咧係普通一串光芒咧，嗰啲光芒咧係即係好流嘅，總之係即係等於八九十年代嗰啲特攝片嗰啲，喺地下畫咗一個圓圈咁樣，咁我就啊冇理由啊，依家都2020年打後啦，仲係用緊呢一 種嘅科技得唔得？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因為佢哋譬如進擊的巨人啦，以至咧鋼鏈咧，佢懶係用咗個歐洲嚟做背景啊。 但係就要翻黃皮膚嘅人，但係戴咗個假髮， 咁我就唔係好搞得掂嘅。其實呢個位置我有啲棘嘅，所以其實不嬲，你唔變咪唔變咯。你变就未必变好，嗱头先小白讲嗰啲又变好啊，因为俾你有啲想象空间，譬如将金庸老师嗰啲嘢去变成影像化，即系电影好、电视好，咁其实系会帮你建构翻个画面出嚟，譬如 J.K. 罗琳嗰个哈利波特 啦， 即系你睇叫小说咧，那个灰地球世界杯咧，你想象唔到噶嘛原先，但系咧佢建构出嚟有只金色嘅嘢喺度飞下飞下，啲人攞个嘢捞下捞下打下打下咧，咁你就会。project 到呢啲畫面咯。 今次講呢個題目咧，其實我想講下而家 嚇， 而家一個新嘅叫做睇，唔好話睇戲，我唔敢講淨係睇戲啊。因為一個叫做新嘅觀賞嘅方向，唔係淨係睇一個媒介。嗱，譬如話你唔可以淨係睇電影，你唔可以淨係睇小説。而家叫做係撈亂曬，即係一環扣一環，你要全部睇曬先得。點解我無端端想講一個咁嘅題目呢？咁我話說最近有一個新嘅，即係好多年嘅機械人動畫有新嘅系列出嚟。咁佢呢喺大約個零月之前呢，就將新嘅呢一個 round 嘅，即係呢一個系列嘅古仔，新嘅全新同之前冇關係嘅。佢係先出咗一個叫做前傳，咁就半個鐘嘅啫，擺咗出嚟。咁大家一路咧，淨係睇到有啲相關嘅資訊，但未睇過嗰呢套戲噶嘛。 係啊， 咁佢擺咗一個前傳出嚟，咁大家睇完之後，哇，好睇啊，好睇，好睇。咁跟住咧，半個鐘頭完咗之後咧，佢要等咗一個月之後，正式嘅嗰個電視系列啱啱先至而家出爐啦。咁你喺好多地方你都睇到啊，譬如喺啲互聯網平台啊，或者啲串流平台，佢都有擺出嚟啦。咁你可以睇啦。咁但係咧，由於嗰個前傳同嗰個正傳咧叫做啊，中間咧。原来好似冇乜联系咁样，咁啲人就会话啦，点解个风格又唔同咗？点解啲人物究竟系点样啊？咁我于是乎喺网上就会有好多讨论啦。但系原来咧系有啲唔同咗，嗱，譬如话之前嗰个前传同而家啱啱电视咗个正传， 系 原来中间呢一个月咧，佢就摆咗一篇叫做网上小说出嚟，咁原来呢篇 要你 reading 啊， 就系啦， 哇， 呢篇网上小说咧就系。将呢两个唔同嘅，即系呢两嚿啊，呢两个嘅电视系列咧串连咗。咁、所以如果你唔睇呢个网上小说咧，其实你又唔知道啲来龙去脉系点样。 咁如果我睇完第一 part， 我点知佢有嚿嘢摆咗上网咧？ 嗱，就系呢一度啦。佢会俾你知嘅，但系唔系咁多人揾啦，亦都唔系咁多人觉得要咁睇啦。咁啲人就会话：我睇新呢一集嘅时候。我都唔知點解會黐得埋，咁啊，因為你冇睇嗰個網上小説啊嘛，你睇咗你就知道嗰個脈絡點樣發展啦。咁而家呢個就係新嘅觀賞嘅方向，唔係淨係佢用，佢都唔係第一個用。你留意一下， 嗰、那個超級英雄電 影其實咪就係玩緊呢一個咯。佢先拍咗電影，咁而家新嘅就係佢拍一個電視啦，喺串流平台俾你睇。你唔睇電視嗰啲咧？你唔會知道啲電影點解會咁樣行嘅喎，咁佢只係佢哋嗰個， 即係由紅飛女巫開始啦，係 啦，咁佢會話曬俾你聽，你要咁樣睇，睇完之後個電影中兩套電影中間嘅呢個空檔，你要睇佢哋串流平台嗰啲嘅電視，咁你睇完之後，你先知道究竟點解呢套電影嘅角色會去咗嗰度嘅喎，你唔睇你又唔知喎。 睇完電影你要繼續咧幫襯埋佢，先可以睇埋其他。 咁而最 但係咧，依家跨媒體咧，即係鍾哥講得好啱喎。譬如依家變形女俠二咧。女律师定 只 书号啊？佢咧入边真系有个 QR code 咧，每一集都俾你嘟翻个漫画俾你睇， 就 系带你去翻漫画嘅世界。 而家咧咁样嘛，都系影像上嘅嘢啫。咁因为佢话佢改编以前嘅漫画啊嘛。咁但系而家又唔同咗，因为咧就系正话嗰个飞鸿女巫嗰度咧。咁因为咧而家佢话喂，咁喺个电影世界佢好似完结咗噶啦嘛，但系又好似未完。咁于是乎佢就会用呢个人。佢會做一個新一輯嘅漫畫，咁、你又要睇啦。咁而家佢將所有嘅嘢環環緊扣咗，咁佢就務求你喺任何嘅媒介，你都要接觸到佢呢個商品。而每一樣你唔睇唔得，因為如果你鍾意嘅話咧，你要睇曬。 電影又好，電視又好，互聯網嘅又好，你唔睇曬，你睇唔到成個即 係大 picture 大個大圖畫係點樣？ 直頭想你將你嘅人生送埋俾佢添喎！ 而家就係要咁樣，係咯，即係佢就利用一個嘅叫做item 啊，串連曬所有嘅唔同嘅媒介，務求令到你一定要睇曬咯， 一蚊幾毫你都要俾埋。 呢個就係嚟緊一定係一個新嘅大方向。 錢唔緊要啊，用時間用好多。我成日話咧，睇 superhero movie 咧。绝对够时间啊，去读一个 degree 啊，咁样 啊，嗯。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循道卫理中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的。九龙区路面方面啦，现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之路一带咧比较多车嘅，咁啊慢车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仲有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咁啊近住彩虹交汇处嗰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嘅。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牛头角嗰段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啊，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啊至于新界咧。荃湾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净系府地嗰段就多车少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噶，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马场，而吐露港公路科学园段去大老山方向龙尾就喺绿荫山庄。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啊，真系靓！呢张哇，直头型啊！ 健威，睇咩相咁开心啊？ 师傅。呢啲系我最近影噶，你睇下 骨头招牌木凳有咩好睇啊？ 哇！呢啲全部都系中华文化瑰宝嚟噶。想知道跌打店仲有咩睇？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思培、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唔帮衬斋睇得嘅咩？ 教练，我好想打篮球啊！教练， 你起身。教练我啊，但我就唔系啊。 为运动努力拼搏嘅，又点止系抢上面嘅人？电视节目《抢上场下》向每位教练、裁判、物理治疗师，甚至系体育摄影师致敬，一齐听下佢哋喺运动场外嘅血与汗。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康康 Top Ten》本周推介。 未来嘅日子咧，流行音乐咧都会系咧啲 crossover 嘅世界啊，包括咧拉丁音乐嘅 crossover。今次呢一首新歌好成功啊 ，Justin Timberlake 加埋 Romeo Santos。 You already know this love is all yours, baby. So take it. We've been here before, and strong enough to save us. Oh, baby. Lo que tenga que hacer por nosotros, haré lo que pidas. Dispuesto a humillarme por ti, toco fondo en mi vida. Escucha. Can't avoid it. Can't escape my love, 'cause it's yours. Even if you walk out the door, it'll chase you down. Ni me queda solo, agotado, agitado, sin voz. Es la muestra que yo por tu amor he luchado con vigor. 新婚嘅意思咧，真系无穷无尽啊 ，endlessly 咁解啊。这个礼拜上升多三级，成为本周的亚军作品啊 ！Romeo Santos 再加上 JT Justin Timberlake Sin Fi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九点十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一啲2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点，标指咧同埋纳指啊连续跌咗6个交易日咯，咁啊港股 ADR 咧都系要向下嘅，跌77点，不过咧主要嘅蓝筹咧就各走极端嘅，有啲啊升翻啲咧，其实琴日咧港股嘅表现咧有一段时间系唔差噶，道升咧接近200点噶，不过咧收市。又无以为继啦，咁今日嘅市况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啊，打下篮球先啦。咁啊，好多嘅联赛都已经开始啦。咁啊，之前早嗰两三个礼拜，你都会见到啦。NBA 方面啊，个日本 tour 啦，咁啊，见到 Curry 啦，见到好多唔同嘅球员啦，都已经啊差唔多啦。咁不过好明显咧，球员咧都未 keep 到个状态嘅。你见佢啲射术啊，或者啊，明明平时喺 NBA 入边会入，点解喂依家打表演赛唔入嘅？系咪特登唔入？等我哋笑佢嘅，唔系好明显，球员都未必 pick up 到个状态啦。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点样 keep 住个状态？有阵时咧入去健身室咧都帮到手啦。嗱，上集咧同熊仔 Sir 咧就讲咗脚方面嘅一啲重训嘅技巧咧。今集咧讲下条腰先咁样。咁啊，喺腰嘅训练嗰度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熊仔 Sir 吓， 我觉得咧，如果腰嘅训练咧，如果真系做到好重啊，有啲球运动员咧，佢中意做硬拉嗰啲咧，其实佢有个护腰嘅腰封咧，其实可以大嘅，咁但系我自己最主张就系啲学员咧，由轻开始咧，注意自己动作咧，去做一个护腰，因为咧有时做腰嘅动作咧系牵涉少少背阔肌，好多人咧认为做腰咧就系用腹个地方咧做 core， 其实咧我哋有背阔肌喺个两个手臂啊，即系架底嗰下低嘅位咧，咁个位咧其实叫背阔肌啊嘛，嗰个位咧其实系最大嘅固定嘅 core 嚟。咁如果可以用嗰个当挺直条腰，两只手可能两边俾啲力量压落少少情况下挺胸咁样咧，其实你会发觉嗰个 core 嗰个力咧保护条腰咧系更加有力，同埋可以帮你做啲大重量啲嘅训练嘅。 嗱，我就睇到你有个叫做训练腰部嘅指引啦。嗱，头几下咧就由细幅度开始，要对住部镜做，即系对住块镜做。咁啊，点解咧？同埋要用呢个组合式嘅训练，意思系点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嚟听啊，洪仔 Sir？ 因为咧好多时我哋尤其第一下，好多时好多学员咧做任何动作，第一下咧一落去当佢坐低或者推咧，乜都唔做准备咧，就即刻做咗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其实咧第一下真系千祈唔好心急。例如我哋可能当做弯低条腰要起身嘅。即系弯低条，佢拎啲嘢嚟起身嘅。咁我哋揸住地下嗰个哑铃一档， 咁我哋首先就深呼吸啦，跟住将我哋嘅 core 挺胸啦、背嗰啲咧固定咗阵间，手力准备好之后先开始上嗰下咧。 嗯， 所以嗰下真系千祈冇心急，好多时有啲人整亲条腰就因为当好似未准备好，执个垃圾咁啫嘛。 系啊， 你见到地下就一乌低，咁就所谓闪到条腰，其实就系因为。你心急嘅嗰個動作咧，最容易整傷咗條腰骨。係 啊，唔止訓練啊，其實咧有陣時打街場咧，我有陣時都要好好保護自己條腰，因為我條腰自己都傷過大概有半年時間冇得打籃球咧，所以有陣時即係我哋呢啲身形啊，鏟籃上籃咧，我都會好刻意去保護咯。因為有陣時即係對方啲手咧，即係未必落得咁多，同埋咧有陣時即係今時咁都係㗎啦。其實我哋打籃球，我估熊仔 Sir 真係即係再俾我打更加多籃球啦。有陣時你喺街場講咗好耐話，你唔好浪人啦、啊，但都會有呢啲。我真係試過細個搶籃板，又係俾人哋浪一浪，哇！條腰真係爭啲搞唔掂。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點樣喺籃球場？ 太多呢啲人 係啊，但係點樣喺籃球場保護自己都係一個學問喎。熊仔 Sir， 你會覺得咧嚇？ 首先我要知道對面識唔識打籃球先。如果對面真係唔識打籃球嘅咧，就好大機會整傷我哋識打籃球嘅人嘅。 係啊，真係。 咁所以我哋如果識打籃球嘅人咧，最好就首先了解對面係咪唔識。如果唔識咧，我哋首先就盡量唔好用一個最強嘅方法對佢，因為越強對住啲唔識嘅咧，你受傷嘅情況咧就更加容易變咗咩啊？大傷 啊！ 我係咁樣睇啦。 真 係， 所以你睇睇 佢咧，輕敵。轻敌嗰下仲严重，轻敌嘅时候你成身可能所有状态都放松晒，你有机会整亲啊，又有机会俾佢有机会整到你啊，即系你又冇轻敌，但系亦都要识得点样知道佢啲动作可能唔识嘅，我哋要预翻啲准备咯。 真系啊，观察系好重要嘅喺篮球嘅世界嗰度，譬如你跟队啦，你见到对面咧，喂真系唔识嘅，真系唔识咧，你真系避开佢啊！因为我成日都好中意睇人哋打街波嘅，其实即系特别系中意睇台湾地区啦、新生桥啦、桥底，你都知道好多劲人都喺新生桥底嗰度去打。我唔知道熊仔上有冇去朝圣啦。嗱，我一次都系经过，但我就真系。唔敢落去，因为咧我唔好明白人哋个篮球文化咧，究竟系点样跟队啊？即系嗱，好老土啊呢件事，因为有好多队同埋好多人坐咗喺个场边咧，你唔知点样开口。你有冇落去打过咧？喺新生桥底控制上下。 其实就有嘅，真系好多嘅，乱中又有序嘅，因为咧其实你就真系一路咁访问嘅，好似访问咁。你哋系咪有跟队 啊？用国语问啊？ 有啲话俾你听，其实我就系跟乜边队咁样。 哦，咁样几有趣啊！嗬，呢个体验，同埋系咪都系好强劲咧？吓，啲朋友仔吓。 其实晏昼时间又唔系好劲嘅，我自己觉得晏昼时间中学生多嘅，你夜晚就可能会劲少，因为夜晚真系都大人。中学生咧就唔系个个都真系好劲嘅，咁但系气氛就真系好咯，同埋佢哋系好有斗志咯，即系就算佢唔识打咧，佢态度都唔会觉得系想打交啊，即系直情系真系纯系同你切磋，用去尽最大努力同你去比拼咁样咯，即系呢样我好欣赏嗰边。 系夜晚黑咧，即系好多 P League 嗰啲球员都喺嗰度打噶，即系有啲好似话林志杰都有阵时偶尔喺嗰度现身添啊，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因为点解无端讲呢啲话题，喂开翻关啊？你开翻关，有啲人除咗食买玩，有阵时会带个篮球去周围打下体验下噶嘛。咁啊，有机会有同阿熊仔上嚟探索下，即系喺其他唔同地方啦嘅篮球文化啦，好嘛？多谢晒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 ，thank you。 拜拜。 是病了也可当到家，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我关心下你哋咧，有啲旧版嘅八达通换咗未？因为咧，如果你唔换咧，有啲隐藏收费嘅。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即系如果你仲系用紧第一代咧，真系难搞少少。 如果绑定咗系有得自动增值嗰啲，咁有冇得换噶？嗰啲都 你都要换噶啦。 系啊，因为佢第一代系会过期嘅。咁啊，嗱、啊，根据八达通公司啊宣布啦，过期咧唔换卡嘅话咧，就有一个预期嘅更换行政费用咁样。咁啊，都要收20蚊噶，即系扣除20蚊余额同埋一个按金咁样，你本身其实已经垫咗50蚊俾八达通噶，你记得噶啦，系咪先？ 记得。 其实我觉得呢 个我一直都记得，我有50蚊喺佢度噶。 你唔使咁嬲，佢都系一个集资嘅活动嚟嘅，我自己觉得系啊，即系你香港700万人，我估个个都有一张以上嘅一个八达通，我当就系当一张啫，咁唔当游客嚟买，咁嗰度都厉害噶，嗰、那个集资噶嘛，咁样咁啊，之前都有啲风波啦，咁啊唔讲啲唔好嘅，讲啲好噶啦，咁啊一个温馨提示啦，原来咧佢嗰个预期更换行政费用咧就2023年咧，即系下年就开始收 嘅， 即系如果你今年咧即系有张第一代嘅八达通咧、你就尽量换咗佢吓咁样。 有冇识别啊？第一代八达通？ 你嘟一嘟啊，或者去嗰啲港铁嗰啲站嗰度咧，你问嗰个职员咧，佢就会答到你 嘅。你放心啦。據我所知咧，佢話如果你嗰張卡係要換嘅話咧、你嘟落去嘅聲響係唔同咗。 誒、咁啊好啦， 即係佢會，我唔知係咪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咧。總之個聲響同你平時嘟一下係唔同咗。咁即係話你嗰張卡 sorry 啦、你要換啦。 係啦係啦，咁啊你 咁啊容易啲搞。 仲有一樣喎，這個八達通咧，如果你3年咧冇增過值啦。或者咧做过任何嘅消费嘅支付用途咧，咁啊有15蚊呢个不正常嘅行政费用啊，会收取嘅，咁佢就会喺呢个按金嗰度减。 哎呀， 减到你 得翻35蚊， 变成系啦，系逐年减噶，系 逐年减添啊， 你最后会递减到零咯，系啊，所以。呢、這個都係考量之列。你有張八達通咧，你不時即係如果有啲朋友有4、5張八達通嘅，嗱我理解唔到點解啊嚇。咁我就得一張嘅啫。咁有4、5張， 我都有幾張嘅。 慢慢咧， 仔啊、工人啊，跟住有啲備用啊，好、多啦。 係啊，咁嗱備用嗰啲咧，你不時咧就攞去嘟嘟佢，增壓值又好，點都好。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咧又係一個叫做會負增值嘅呢啲嘅，唔係增值係負增值嘅。 有時候咧，你可能會。即係有啲人大頭蝦唔見咗或者跌咗咁樣啊，所以有一個小小嘅提議啊。其實嗰個八達通後面會有個 number 噶嘛， 係啊， 你自己不妨抄低佢先。咁、如果你真係唔覺意唔見咗，你都可以攞翻個 number 去講翻話，喂，我呢個 number 唔見咗、你換翻一張有咩都。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唔見咗，你當冇嘢咧。咁又唔知點算，咁但係亦都唔知你點樣買翻嚟 嘅。最驚嗰張八達通跌咗嘅時候係有自動增值啫。 類近嗰啲嘅，類近嗰啲咁啊，所以你 mark 低佢之後咧，你之後有好多嘢你就會即係容易去處理。 有啲金融機構又同張八達通聯成咗咧，即係當 credit card 咁樣嘅，咁嗰啲就比較難搞啲啦。總之咧，嗱呢啲詳情咧，自己上網咧睇更加多啊嚇，咁呢啲資訊嘅嘢。 晨光追蹤31。 你啦，追踪31啊！电话旁边已经有阿畅啦，早啊畅， 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晚7:30嘅时间有铿锵集，节目内容系咩呢？ 系啊，今集个题目叫做海废啊，即系海上面嗰啲废物咁话。咁啊，原来咧根据环保署嘅海岸清洁数据咧，喺2017年海上垃圾嘅量咧超过15,000公吨，仲一路持续上升咁话。咁啊，有环保团体咧就指出咧，佢哋咧。即係我哋呢個飲品膠樽嘅數量咧，係長年都居喺呢個全球海洋垃圾嘅前列嚟嘅喎。嗱，呢個團體咧，舊年用足1年嘅時間咧，喺香港嘅海灘岸邊咧，執到超過43,000個廢膠樽。 唉，真係醜啊！唉，冇辦法。 係啊，冇錯。咁啊，呢個大家都覺得只係冰山一角嚟啫。咁啊，有環保人士啊相信啦，源頭減廢先至係最治本嘅方法啦嘛。咁啊，要改善呢個情況咧，究竟又有啲咩困難咧？嗱，如果呢個持續嘅繼續。即持續內繼續惡化咧，對我哋嘅社會又有啲乜嘢影響咧？政府相關部門又點應對咧？嗱，今晚七 點半鏗鏘閘一一解答啦。 可唔可以喺嗰啲自動販賣機嗰度咧？其實而家都有啲叫做自己攞個樽去裝水飲啦。自動販賣機都改裝，譬如我要呢隻茶嘅，我撳就攞個樽去，跟住佢就出呢隻茶咁樣。 係啊，可能咁樣會好啲咯。同埋另一樣嘢咧，都想延伸閱讀啊。其實大家即係出去買啲譬如喺便利店買飲咧，都買少啲膠樽，因為膠樽咧佢 recycle 嘅能力咧可能兩三次，反而咧嗰啲金屬啊。咩铝罐啊嗰啲嘢咧就可以啊 reuse 或者再加上佢 recycle 嘅能力又高啲嘅，咁呢个都希望即系透过大电波去教育下大家啦咁样咯。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啊？唱 去到夜晚八点钟有一个新节目介绍俾大家，叫做唔做唔知身体好啊。 咦？ 系啦，嗰、那个做唔好谂多咗，那个做系做运动啫。 哦， 系啦，咁啊呢个 从来冇谂多咗。 OK， 我都好攰呢几年， 系你只能画蛇添足， 连做运动都冇力啦。啊，真系好，交俾你讲先。 好，咁啊呢个唔做唔知身体好咧，系做乜嘅咧？系一个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嚟嘅。咁啊，我哋咧就会邀请到三女两男组成呢个 keep fit 嘅志愿军啊。咁佢哋咧即系有嚟即系好典型嘅 OL 啊，或者。生完 BB 之後收唔到薪嘅媽媽啊，又或者咧有一啲即係好中意放縱飲食嘅酒吧經理啊等等嘅角色人等，佢哋咧揾嚟一個好專業嘅健身教練，用半年時間，希望咧可以 keep fit 減肥。咁我哋每一個星期都會跟進住嘅，想知道咧佢哋。能夠成功呢，咁今晚八點鐘我哋先嚟認識下佢哋。 喂，呢啲真人 show 我覺得好睇喎，即係成功與否呢，其實我都好有興趣知道，或者當係一個鼓勵嘅一個力量呢，俾自己又可以 keep a fit 啦。 大家跟住個熒幕一齊做啦。 十一點半嘅時間呢，仲有通學移動嘅，唔該曬昌， 拜拜。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扩展探访安排至到急症及专科医院及病房，涵盖38间公立医院。医管局话，视乎放宽之后病人同家属嘅反应，再决定下一步嘅探访安排。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自从9月30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及部门的探访安排之后，每日有大约3000至4000人次探访，亦都观察到放宽探访安排之后，病人的家属都感到殷切，等待可以探病已经等了长时间。政府認可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及幼兒配方在香港緊急使用。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今日下午會開會討論會不會放寬兒童的接種間距，如果有家長覺得迫切，是不是可以縮短至不短於4星期之後接種另一劑。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本港3至11岁儿童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5岁以上的伏必泰儿童配方疫苗不用买太多，至于5岁以下的伏必泰幼儿配方疫苗就可以买多些，因为本港3岁以下小童有10万多人未接种，而3岁以下小童死亡率大约是10000人之中有一个。刘宇龙又说，5至11岁的儿童如果已经接种第一针稀释后的成人版伏必泰疫苗，第二针可以选择接种儿童配方伏必泰，但是如果已经接种科兴疫苗，他建议不要抽针接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7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22宗确诊和115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確診之中，新疆佔最多的64宗，廣東36宗，北京12宗。新增無症狀感染以新疆的339宗最多，內蒙古276宗，上海44宗。內地累計254800多宗確診，5226名患者不治，245000多人康復出院。

有没有想过你不断听不断看其实为了什么呢？纯粹想听到偶像的歌声，见到他的样貌，只是好机械性地重复播放，直到他有另一首新歌，另一套新戏为止。作为创作人，梗是希望自己的作品百听不厌。你可能会说，我够知啦，怎可以做得到？其实好简单，用心写，真是放心神落去，认真专心去创作，你的作品就会打动到人，不会水过鸭背，潮流过了就不会再听，不会再看。对一首歌一套戏是这样，其实对事都是一样。如果你每日的工作都是重复做相同的事，不放心机落去，得过且过，只是机械性地重复，不会有得益的。你可能会说，我在工厂做一些机械性劳动的工作，我怎样落心机啊？我以前都在工厂做过要不断机械性重复的岗位。有一次，一个做了好多年的师傅跟我说，靓仔，这样做事是不是很闷呢？想想怎样做得好过对上那次啦。我问他，如果我真的找不到呢？他说，那你不要再做咯，找一份你觉得可以找到乐趣，愿意放心机落去的工。有些新演员问我，没办法理解到角色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作为导演或者戏剧老师，我会跟他说，拿起剧本看多一次，看完之后还未有感觉再看一次，如是者不断重复去看，好神奇，慢慢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在你脑海中浮现。只要你用心看每一次，都会有新的领会，好像拿很多年前喜欢的书重复再看，都会有新观点。大前提是要用心看，所以如果你听那首歌只是机械性地听多次，结果会是增加点击率，对自己毫无得益。做我们这行都是，如果不放心机在这里，只是好机械性地每日回来做相同的事，不如转过另一份工。如果不是，最终只是浪费自己时间，自己青春。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琪。 盼望会遇到最后那位出现，多感动得你在我面前，抱着你携手过渡各种考验，相爱终生角色不要变，想要你希冀的艳放片刹那有幸免，谁真心相信有爱大过天，时候已不早，你要走请你走，就别再抱去掩饰你内疚，完全未占有难保送脱的手，怎可 我抱紧过就够，谁能用占有留低松脱的手？怎可用眼泪保证永久？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十月份嘅时间咧，其实见到好多地方都已经又有红叶啦。其实我一见到红叶咧，我系会谂起大闸蟹。因為蒸完出嚟個樣啲顏色咧，色水又差唔多。 我咩啊？你哋中意食蟹嗰啲，見到咩都會話啊！我又諗起大閘蟹了。 其實唔單止係大閘蟹，我本身細個開始咧，我就已經好中意食蟹、 可能見到部電腦啊，見到部電腦啊，我又諗起大閘蟹啦。見咩都諗起大閘蟹。 咁牽強得滯喎、啊！見到電腦都諗起大閘蟹。 見到橙色就代表 大閘蟹啦。見到橙色就見到大閘蟹啦、其實大閘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分門別類嘅。咁今日可以同大家講少少。咁大閘蟹。首先，佢亦都分咗咧所謂嘅一等、二等同埋三等嘅。咁啊點樣分嘅咧？其實大閘蟹咧係一個嘅一個界別啦。不過其實佢哋成長嘅地方咧都有好多不一樣嘅。咁如果你話咧係三等嘅，頭先話過即係叫最次等嘅話咧，都係大閘蟹。咁就係咩咧？我哋成日都唔想做嘅一樣嘢叫河蟹咁樣。好啦，另外第二咧就係江蟹。但河同江有少少不一樣嘅。咁啊江嗰個水嘅質量啊鹹淡度亦都係同河咧 唔同咧， 又有唔同啦。好啦，最好嘅當然就我哋知道咧湖蟹。即係譬如內地好多湖咧，咁就出產大閘蟹，好出名嘅。咁佢咧呢啲蟹咧，如果能夠喺入邊養嘅話咧，咁咪最好。咁湖蟹當中咧，咁亦都喺基本上全中國都公認啊，最出名當然就係嚟自江蘇啦。咁因為佢哋個湖水啊，亦都非常之有利於就係養殖呢個蟹類嘅大閘蟹咁樣。咁所以咧，大閘蟹個肉質咧就會特別上咧就係肥美嘅。咁食起上嚟都特別鮮甜嘅。咁而且淨係蒸嘅時候咧，都要聞到啲叫做蟹香咁樣。咁你話咪除咗係講緊內地方面有出產大閘蟹之外咧，咁當然你話其他地方。歐洲亦都會有大閘蟹嘅，咁、那個品種咧可能會係喺內地嗰度過去啦，或者佢哋可能好多年前已經有過咗過去啦。咁有啲古仔就話可能歐洲啲人就覺得喂呢度啲蟹咧唔係好得喎，況且咧就係、是、去到呢個季節嘅時間咧特別多特別煩啊，咁嗰陣時就以前啲人就會諗啊點樣去到剿滅佢咁樣。咁當然而家就會諗啦， 其實蟹嚟食好過啦，仲係少 啦，真係估唔到啊！ 剿滅佢呢個字啊，太過嚴重啦，好似真 係。以前啲人真係會諗嘅，譬如太多咁。你真的要想办法清理的嘛。咁而家就梗系知道，喂，你唔好谂住去剿灭佢，直头啊拎佢俾俾中意食嘅人食咗佢啦咁样。咁啊欧洲有啦，咁啊甚至乎譬如你话日韩都有嘅，日本佢哋自己我见而家呢几年都多咗咧嚟自日本嘅大闸蟹。咁我自己亦都试过咧就系食过佢哋嘅大闸蟹。 好似喺北海道啊， 系啊， 学鸡 系啊，北海道嗰度咧，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出产嘅大闸蟹，不过咧。如果你問我嘅，即係將心，我即係真心嗰句咧，我會覺得其實內地嘅大閘蟹嗰個味真係鮮好多。因為如果你話個可能嘅品種亦都有少少分別啦。佢哋喺北海道嗰個水，由於比較上凍啲，咁佢嗰個水的而且確係亦都係相當之靚嘅清甜嘅水嚟嘅。咁但係佢出產嗰個大閘蟹嗰個叫膏咧，大閘蟹你食膏噶嘛？大閘蟹嗰個膏嘅量咧，就好似相對嚟講比江蘇嘅咧就較為少啦。咁但係如果你中意食大閘蟹食個肉嘅話咧，可能有啲人中意食噶嘛，連埋嗰啲肉，我都覺得啲肉係有一種嘅大閘蟹香喺度嘅，我都好中意食嗰啲肉嘅。咁你就可以選擇翻咧，日本過嚟嘅大閘蟹，因為佢啲肉咧就比較上多，但係咧佢嗰個香嘅味道咧就唔夠江蘇嗰啲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大閘蟹， 我食大閘蟹，我梗係食佢嗰種香啦，食佢個嗰啲蛋啦，食嗰啲網啦，咁我就會選擇翻江蘇嗰啲啦。 嗯， 咁大家 適隨轉變 啦， 你中意咩咪食咩咯， 冇錯。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都系忙紧，系咁睇嘢，系咁睇嘢，系咁睇嘢。咁啊，串流平台咧有好多唔同嘅剧集睇啦。咁与此同时咧，嚟紧咧亦都有好多恐怖片咧会有得睇啦。 万圣节啊嘛， 系啦。咁 嗰啲万圣节咧，即系题外话啦。咁啊，最近喺深水埗嗰度嗰啲即系卖玩具嗰条街咧， 做咩？你都想 decorate 下自己系嘛？ 唔系，我就 系 话佢嗰度咧好跟时令嘅，譬如话农历新年。就必定係掛嗰啲揮春啊嗰啲嘢出嚟啦，跟住呢度聖誕節咧就嗰啲聖誕 裝飾啦，聖誕老人出埋嚟啦， 萬聖節我嗰日行過去，全部都係嗰啲南瓜啊，嗰啲巫婆嘅衫啊，嗰啲即係嗰啲叉啊，啲全部都擺曬出嚟啦，係 啊， 好跟時令。 係啊，嗱，其實咧外國咧，即係我啲朋友已經飛咗去外國啦，譬如加拿大咧已經有啲超大嗰啲南瓜咧 擺喺度啦， 係同埋喺超級市場門口啊擺喺度嘅，咁嗰啲南瓜咧真係俾你擺喺屋企嘅，咁當然嗰啲南瓜未必契嚟食嘅，俾你真係擺。 嗰啲磚係我嚟俾你整嗰啲南瓜燈籠仔， 係好似話擺到爛咧，就吉利啲，吉利啲，唔知係咪咁樣？即係你外國都係外國版嘅迷信㗎嘛？ 冇乜研究。 係啦，咁啊，總之即係有唔同嘅説法啦。嗱，不過咧，即係恐怖片你都知道我係幾中意睇，尤其是咧近呢兩三年咧，我中意睇啲復古恐怖片嘅 YouTube 嘅電影解說。点解呢？ 解说 系啦，即系佢会帮你浓缩咗部恐怖片，跟住将啲反转讲俾你听，跟住咧将啲恐怖位咧之前咧已经有嘟嘟嘟嘟嘟高能提示，高能提示啲系代表咩？即系会有啲阿几嘢出嚟啦，咁样嗰个位，即系佢帮你 blur 咗少少。有阵时咧，我都中意睇恐怖片嘅桥段咧。rather than 佢嚇你嗰下，因為好多時候， 但 係 佢個橋段其實我嚟鋪排就係嚇你嗰下 啊 嘛，係 啊係啊，但係咧你有陣時想睇到條橋，嗱點解咧？通常嚇你嗰下咧，佢有陣時會留有一手嘅，都嚇你嘅，即係譬如佢會有呢個警示啦，警示嘅意思係。俾啲咧，你又中意睇恐怖片，又想惊，但又唔好太惊嘅朋友仔睇咁样。 但你咪冇咗睇恐怖片嗰个精髓咧，就 系 要吓你。 系咯，但我前半身睇恐咗恐怖片啊，同埋咧，我发现现实世界咧，比电影 恐 怖，恐 怖啊、 比电影恐怖。即系你而家睇丧尸电影咧，唔觉得太恐怖。你而家过去嗰两年 pandemic 有 virus 有病毒咁样啦，即系今日打报纸又话深水埗又话有嗰啲唔知新嘅一啲病菌出现咗，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喂，其实咧即系丧尸咧都唔系好可怕啫，求生咧亦都系本能嚟嘅，咁样。 我成日话而家啲片种系捞乱晒噶啦，即系譬如话温情片已经唔系温情片啊嘛，温情片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科幻片嚟噶嘛，即系科幻世界先有啊嘛，咁但系科幻片咧。又變咗寫實片喎， 啊， 因為以前科幻世界嘅嘢，你而家睇曬喎， 啊， 已經撈亂曬嘅啦嘛。 而且再加上咧，即係譬如有南韓嗰啲電影咧，《李斯朝鮮》咧，佢將歷史再加埋喪屍，兩樣嘢可以 crossover， 即係聞所未聞嘅嘛呢一樣嘢。 打通咗元宇宙之後咧，呢個世界已經無所不能 了。係啊，真係好誇張啊！咁啊，嚟緊咧，即係都有啲叫做本地嘅。驚嚇電影有機會上翻，哇！呢啲香港鬼片啦，即係白啲咁樣講，起碼咧有兩三年未上過噶啦。香港本地鬼片， 因為有陣時你驚嚇片咧，好著重嘅嘢就係咩咧？個文化背景 啊。係啊， 如果嗰樣嘢文化同我哋唔同嘅，其實唔係好嚇到我。 係啊，因為你陰陽路嗰啲咧，當年啊， 喂，都九十年代噶啦， 係啊，好貼地噶嘛，嗰啲驚嚇嘅情節啊，或者舊時《幻海奇情》啊，咁啊，中意驚嚇啊嘅朋友仔咧。就自己可以 enjoy 下个呢个万圣节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